麦德姆集结在永珍的东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出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6点，升239点，成交金额85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5点，跌4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0.8，升4.6。中国平安90.75，升2.5；建设银行6.31，升8仙；信宇光学科技126.8，升8.7；美团点评93.65，跌3.5；友邦保险78.45，升1.75；中手游新上市报2.89；盈富基金27.05，升2.3；港交所245，升4；工商银行5.64，升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7，英镑10.147，瑞士法郎7.942，澳元5.417，加元5.953，新西兰元5.029，欧元8.757，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9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7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40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83美元，卖出150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浪翠园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噶。咁另外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中线嘅意外咧，咁大约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咁东九龙走廊啦，较早前道路事故咧都系清场噶。咁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新山道嘅慢线解封，龙尾排到去上乡道。咁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间封咧就已经系取消。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演艺学院，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咧只系收。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啦，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车多，龙尾就喺东山台喺九龙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都系车多噶，去荃湾方向啦，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啦。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元朗。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傍晚5:47，听朝日出时间咧系早上6:2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难得一身好本领，何必偏偏选中我？ 今次选出嚟嘅才俊呢，见识好广博。好多咧係專業嘅人士添，如果加埋經驗咧，會成為咧我哋接班人嚟噶啦。 新一屆招才計劃表現突出嘅才俊係咪真係做節目嘅材料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留意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 对付耐药性细菌，除了善用抗生素，还要找你们帮手。勤洁手就是最好的帮手。护理病人前后，食嘢或食药之前，咳嗽和打乞嗤之后，都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洁手。洁手时要搓手最少20秒，去完厕所就一定要用碱液洗手。善用抗生素，加上你们勤洁手，恶菌就冇路走了。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星期一、星期二、三、四，好口渴啊！星期五、星期六， 星期天，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半，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在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66%。天文台预计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不过跟住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的。我想在这几个月大家看新闻都会发现一个模式，咁啦，就系通常啦，好多嘅警民冲突啊，大嘅冲突都系发生喺礼拜六日啦，而礼拜星期一、二、三啊，或者周中嘅呢啲时间咧，通常都比较平静嘅。咁不过咧，这个礼拜咧就似乎有啲例外啦。咁事源咧就系星期一，屯门咧就有好多不同嘅地方咧喺下昼嘅时候咧就似乎有啲不明气体出现啊，咁啊令到消防员咧喺好短时间之内咧收到10多宗嘅呢啲咁嘅报告啦。咁分别喺不同嘅地方，喺两间学校啦，喺不同嘅村落啦，都有人报告咧就闻到一啲不明气体，系觉得唔舒服噶。咁结果咧就网民咧呢两晚咧都去到警方嘅大兴行动基地嗰度抗议，咁因为咧就有人相信咧，唔知系咪有警察就喺里边咧，就唔知系咪喺度试验紧啊，或者系练习紧点样去处理一啲气体咁样样啦。嗱，警方就话唔关佢哋事噶啦，话冇咁嘅事噶啦。咁而佢哋话咧，可能系因为一啲喺北方嚟嘅，或者系啲一啲空气啊，或者系喺总之喺嗰一个下昼咧，就系因为风向嘅转变咧，令到一啲嘅污染物咧系吹咗过嚟香港，咁屯门咧就似乎系首当其冲嗰个，咁但系市民咧或者喺附近嘅居民咧就连日嚟咧夜晚都喺大兴嘅警署出边抗议。而琴晚咧就演变成警民冲突啦，而据报咧琴晚警方咧系拉咗成70多人嘅，咁但系就未经确定啦呢个数字。咁如果系真嘅话，呢个数字睇嚟咧都几多嘅，因为咧你睇翻琴日喺大兴行动基地出边抗议嘅市民咧，就唔系真系话好多嘅啫，睇嚟大部分咧都系啲街坊庄嘅市民嚟嘅，咁 如果是拉了70多人的话呢，那个比例是几多的。那而当中呢比较瞩目的事件呢，就是警方最少两次呢是进入一些私人地方里面是拉人。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兆轩苑的日生阁。咁日生阁就系喺大兴警署对面嘅啫。咁当时咧就系一批防暴警员咧去驱散群众嘅时候，有啲人咧就入咗日生阁嘅大堂，而警察咧据报咧就系因为嗰个日生阁嘅大门咧就冇开冇锁到冇闩到啦，咁啊跟住啲人入去，咁就拉人啦。咁其中咧见到一啲相片咧就有不少嘅人咧系被警察下令就要跪喺地下啦，咁然后高举双手去接受搜查啦。咁个过程都历时都几长下嘅，都即系有讲法啦，就系有二三十分钟嘅。咁啦，而家嘅问题咧就另外仲有一个案件啦，就系喺另一间嘅铺头一间食肆里边啦，警察要入去拉人，咁当时咧就系、是。包括老板娘啦，同埋佢嘅细佬啦，就喺店个门口嗰度咧就挡住啦，又或者系冇直接俾个警察入去啦，咁结果咧警察都系拉埋佢哋两个噶。嗱，咁啊呢件事咧都令到大家关注翻啦，就系、是、究竟警察咧进入一啲私人地方去拉人嘅时候。法律是点定的呢？即是根据法律呢，就是警队条例第50条，就是说如果任何警务人员有理由相信任何需予逮捕的人呢已进入或者在那里住在那里和管理那里的人呢，是必须是容许警务人员自由进入的。而关键的字呢就是即系警员系有理由相信任何需予逮捕嘅人喺里边，咁乜嘢叫做需予逮捕呢？嗱，根据以前嘅案例咧，就包括咧系要有特定嘅嫌疑人嘅。咁咩叫特定嘅嫌疑人呢？又要有即系警方咧系要拘捕嘅时候又有真实怀疑啦，疑犯已经干犯罪行啦，同埋有客观证据支持啦。呢啲都係以前嘅案例啦，規定嘅一啲條件嚟嘅。咁但係點樣理解咧？咩情況之下警方係真係可以入去一啲私人地方去拉人咧？咁似乎咧都有不少嘅爭議嘅。嗱，大家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0月31号朝早9点，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美国减息之后，本港货币市场保持稳定，但提醒未来经济压力唔低。 我哋而家香港嘅经济压力系唔细嘅，再加上环球嘅利率走势，以至于资产或者系金融市场都存在好多不确定性，大家都要小心咁样去管理大家嘅财务风险。 9:03，24个民主派议员就住禁止蒙面规例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开庭处理，预计需时2日。法律界郭荣亨： 通常是如果遇到一些重要的宪政案件，根据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和香港的传统，都会有两个原审法庭的法官是一起去听的。咁呢个做法是罕见，而今次呢不是我们与众一方提出这个要求，是法庭自己决定派两个法官去，即是证明司法机关也都是意识到这宗案件的重要性。 11:30，汇丰宣布减息，听日起将最优惠利率减至5厘。汇丰银行亚太区顾问梁兆基 相信下调利率有助舒缓企业的成本压力，以及促进目前疲弱的消费市道。香港目前的息率已经是相当之低的了，亦都可以说在今次减息之后再没有什么空间减落去。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个钟头咧，关注下昨晚的屯門的衝突，其中一個大家比較關注或者是觸目的場面呢，就是在屯門兆軒苑日生閣發生的。就是見到的畫面呢，就是有警員是入了去一個屋苑的大堂裏面就去搜查和拉人，見到有一些應該是 居民啦，或者係入咗去大堂嘅人咧，係被下令啦，要跪喺度啦，舉高雙手啦，接受搜查啦。咁結果喺呢個大堂裏邊咧，都拉咗大概有十幾人嘅。咁啊，電話裏邊咧就係有日新閣嘅居民陳小姐，陳小姐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 係啦，咁琴晚發生嘅事，你當時係企喺咩位，見到啲咩咧？ 其实咧，当时个情况咧就系、是，我嗰时咁啱就翻屋企啦，大概夜晚九点松啲嘅时间嘅。咁、我当时就见到楼下咧就有一班人喺度就系企喺度啦，聚集紧。咁、我就第一样嘢咧就谂住翻屋企闩咗窗先，因为前日有催泪弹事件啊嘛。咁、我哋都翻咗屋企，谂住闩窗嘅时候咧，谂住再落翻嚟食啲嘢嘅时候，咁就见到楼下咧。已經有成堆的警察已經在我們屋苑的大堂裡 了， 那當時我就見到有一堆一班市民就在旁邊、即是 面向牆站在那裡的，那有些就已經跪在那裡，那我當時就想著了解一下發生什麼事，那些警察人員見到的時候都即時趕我們出去，就說你要出就出了，不要在那裡看了，沒事發生了，你即趕我們出去了、然後當時我就在就站在外面看回個情況，就見到他們就搜查那些在樓下的居民，包括手袋啊、手身啊，同埋就要求他們跪咗喺度，我諗都起碼超過半個鐘嘅時間。 有半個鐘啊？你一路喺出邊定係點啊？ 我一路喺出邊睇住事情嘅發生，因為都擔心，因為始終嗰啲可能有機會係鄰居啊或者朋友啊。 我想問一問先咧，就係、是、喺警察入到去大堂之前咧，嗱你就應該上咗樓，唔知道真係發生緊乜嘢事啊？你所知點解啲警察要？要追到他们入大堂，发生什么事？你有没有、第一手观察？ 我们事后都有了解的、因为、管理处那里都给了 CCTV 我们几位业主去看回、我们都立刻看回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的、我们当时就看到那个时间大概是九点零松一点的时间、就开始有一班示威，即我不知道是市民还是示威者啦，我们界定不到、总之就一班人就冲、就入来个大堂、咁然之後咧，就當中咧就有啲係街坊裝嘅啫，咁就行入嚟啦，都見到佢哋神色慌張，因為佢哋都行得都快嘅。咁然之後行入嚟嘅時候咧，去到我諗大概例如可能半分鐘都冇，跟住就見到有個警察就開門，就衝咗成隊人入嚟。大概當時咧就有六個警察到嘅， 即係嗰啲警察係入嚟嘅時候，道門係冇鎖上噶嘛，係嘛？ 是未完全锁上的，因为一直都 keep 住有人入嚟，咁道门其实你当虚掩咗咁样，其实系冇正式锁上，咁佢哋就即刻自己拉门冲咗入嚟。 咁之前入嚟嗰啲嘅住客又好，或者示威者又好，佢哋喺个大堂度有冇搭 lift 走咗定系点啊？ 其实当时佢哋系等紧 lift。系啦，等緊 lift 諗住上樓嘅，咁我相信可能係居民啦其中，咁佢哋係啦，但係點知啲警察好快就上到嚟，然之後撳住佢哋部 lift 唔俾佢哋上去，叫佢哋出翻嚟咯。 係，咁嗱如果睇翻個閉路電視，即係睇唔到當時出邊係發生乜嘢事啦，係嘛？因為咁嘅，點解咁問咧？就是、都要了解翻個前因，就係點解啲警察要追入嚟咧？咁因為睇翻其他啲電視台嘅片咧，暫時我又睇唔到。即之前有好大嘅衝突，係發生乜嘢事，都係主要係好似企喺度對罵咁啦。咁、所以、你哋所知當時即之前仲發生過咩事咧？ 之前睇 live 都係見到嗰班人直情企喺度，其實冇事發生啊。因為我落樓同落翻去嘅時間、相差都係講緊可能五至十分鐘嘅事。我上嚟嘅時候，大家仲係好平靜。咁我諗住落去食啲嘢嘅時候，就見到嗰班下邊已經俾人拘捕。已经被人扣查紧咯。 系嗱，咁跟住发生咩事啊？你见到就系、是、见到，跟住就系你喺现场见到嘅事啦，就系、是、啲警察就叫啲人喺度接受搜查啦，或者有啲跪咗喺度啦，系嘛？ 系啦，冇错。咁当时佢就唔俾翻，即系佢就截停啲人，唔俾人入去翻去屋企嘅，就话系要企埋一边。我哋警察做紧嘢啊，咁。咁当时楼下都有人问：喂，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你可以咁样行入嚟？佢哋。咁样拘捕人，佢哋系冇正面回应咯。 咁嗱，你所见咧，其实嗰啲搜查嘅人系后屘，或者你有冇问翻系居民啦、啊，定系街外人嚟嘅咧？ 其實我哋係完全同佢哋係接觸唔到嘅，即係嗰啲拘捕嘅人，佢哋俾屈埋入邊啦。咁我哋居民真係想翻入去，就俾佢隔離咗喺外邊啦。其實根本裏邊已經係佢哋喺度做緊嘢，根本我哋就完全就入唔到去，亦都了解唔到究竟裏邊發生咩事。但係就見到好多係街坊裝嘅人，就俾佢拉咗拉走咗咯。 嗱，咁你哋準備有乜嘢跟進咧，或者居民本身？ 其实我哋睇翻个 CCTV 咧，就发觉有样嘢就我哋觉得系好奇怪嘅，就系当时见到好多人冲咗入嚟大堂啦，但系个保安系完全冇去上去查问，亦都冇阻止。因为你正常做保安，你见到咁大堆人，可能有戴口罩、有蒙面嘅人，咁你系咪应该都想前问下佢系咪居民啦？但系当时冇咁做到啦。 当时有几多个保安喺度啊？ 我哋见到就有一个保安， 即 系 佢冇。冇任何舉動嘅就繼續坐喺度，係嘛？ 繼續企喺度係冇喐過嘅，係係啦，佢就係望住個門口，亦都冇喐過。咁直到警察入嚟，有人衝入嚟啦，截停啲人，佢都完全冇去阻止過，亦都冇去查問過究竟警察入嚟嘅目的係乜嘢，佢點解要入嚟，佢都冇去。冇去阻止，冇去查問咯，直到去到好多警察入咗嚟啦，有警察走去上前同佢講嘢。咁我內容唔知啦，因為冇收音嘅嗰段 CCTV， 咁所以我哋唔知佢當中嘅內容係講乜嘢，但係嗰陣時佢先開始去喐咯。咁我哋就覺得呢樣嘢係好唔合理嘅。你身為一個保安人員，你應該有義務去做呢樣嘢，去查究竟入嚟嘅人係咪居民，或者佢入嚟嘅目的係乜嘢？ 嚇，即係乜都冇理過咁 乜都冇理過嘅。 咁你哋準備？有冇咩准备同保安公司去商讨或者管理公司去商讨？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大嘅问题，就系我哋都会担心我哋日后嘅安全。即系我哋可能真系有市民系咁啱翻屋企喺楼下猎口，就俾佢截查。咁你首先保安公司冇一个明确嘅指引，究竟有警察入嚟应该要点做？因为其实前日屯门已经发生咗一次冲突噶啦，即系唔系话第一次发生，所以我觉得。保安公司應該是有權利去保障翻個市民，可能你有啲應急嘅措施，或者係對於可能保安公司有一個明確嘅指引，話俾佢聽，如果發生呢啲事，佢哋係應該要點做，同埋佢哋係可以做到啲乜嘢嘅程度咯。 居民係咪今晚準備同管理公司會有嘢傾㗎？ 系啦，因为今晚本身咧就有个业主立案法团嘅会嘅，咁佢应承咗我哋咧会后咧就会播翻琴晚嗰段 CCTV 出嚟，即系睇翻究竟当时，因为网上就有人传话系个保安去开门俾啲警察入嚟嘅，咁所以佢哋需要向翻嗰个我哋个业主去交代翻究竟件事系点。有冇警察入咗嚟啦，同埋有冇警察系自己上咗楼去拉人啦？即系呢啲我哋都系比较狂张咯。 嗱，即系根据法例咧，嗱，即系头先都读过少少就系，如果警察有理由相信任何需要逮捕嘅人咧入咗去某啲私人嘅地方咧，佢哋都有权入去即系嗰度去拉人嘅。你点样理解呢啲法例啊？而家？ 但其實佢應該，我哋係有權知道佢入嚟嘅目的係乜嘢。佢係可以因為有相信嗰度係有疑犯或者有一啲要逮捕嘅人，所以佢可以喺冇 search warrant 之下入嚟。但係我哋市民都有權去知道翻，因為始終係私人地方，我哋有權知道翻阿 Sir 你入嚟究竟係做啲乜嘢，你懷疑有啲咩發生。但系当时系冇人做过呢个动作，亦都保安员系应该系第一个把关嘅人，佢都冇去咁做过。咁即系证明咩咧？就系其实一个冒险鸡笼咯，即系你系任何人入嚟都得嘅，即系你可以有贼入嚟，咁你都可以唔去查问嘅。咁呢样嘢系绝对唔接受咯，我哋。 好啦，咁睇下你哋今晚同管理公司有啲咩倾到出嚟啦。唔该晒你，陈小姐。 好，唔该晒。 陈小姐系屯门兆轩苑。日生阁嘅居民啦，嗱喺琴晚喺现场嘅朋友咧，如果知道即系究竟之前发生过乜嘢事咧，其实点解警察会追住啲人入咗去楼里边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噶。电话里边有周先生啊，周生， 系啊，你好啊，系啊，当然啊，我有三点想讲嘅。第一，当然我就唔知道琴日啊，佢哋啲所谓警察冲入去系捉嗰啲人犯咩事啦、因为我净系知道咧，佢哋啲警察就蒙晒面嘅，冇委任证嘅，佢哋攞住个盾写住警察，嗰啲淘宝买到嘅。如果系咁嘅话，咁对真系普通嘅人，即系一啲保障，我唔知道你咩人嚟嘅， 嗯， 系咪啊？人哋问你攞位又唔正，就俾你空翻转头，俾你打翻转头。喂，咁喂，如果系咁嘅话，咁我好难想象得到嘅，真系、 嗯。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而家香港咧好似所有人都错嘅、 嗯， 特首系错嘅，政务司司长错嘅，中大校长都错，系你班警察啱晒嘅。 嗯， 吓、啊。另外，如果第三，如果系认为系咁嘅，唔紧要噶。警察可以同我哋市民讲，而家系警察治港，而家系警权大晒，唔紧要，你讲得噶啦，你出句咁嘅声，你出句咁嘅声明就得噶啦，好过你而家吓，即系日日走到咁样样嘅话，你不如就同我哋讲，而家我哋大晒 ，OK， 我哋系可以乱做嘢都得噶，唔紧要嘅， 嗯， 咁唔紧要噶，你肯讲就得噶啦，唔紧要，冇问题嘅， 吓。好多谢周生嘅意见啦。咁警察系咪真系可以乱做嘢咧？嗱，你见到咧有警察有法例嘅，啊法例有写嘅，咁但系法例点样写，同埋实际点样执行，同埋大家点样理解咧？其实又有似乎有不少嘅诠释空间啊。因为啊刚才讲到啦，法例就话任何警务人员有理由相信任何需要逮捕嘅人已经入咗去某个地方咧。只要警務人員提出要求的時候呢，負責管理那裡的人呢都要讓他入去的。但是問題是什麼叫做有理由相信任何需要逮捕的人呢？這個都以前有案例講過的，我們聽完新聞之後呢回來繼續談的，打電話來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本港第三季经济按年收缩2.9%，系十年嚟最差。经济按季再跌3.2%，连续两个季度录得按季跌幅，反映经济已经步入技术性衰退。政府發言人表示，考慮到頭三季經濟按年收縮0.7%，以及經濟表現短期難有起色，政府預計今年全年經濟好可能出現負增長。發言人又話，全球經濟放緩同埋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之下，本港經濟自舊年起已經拾級而下，最近更加受到本地社會事件嚴重衝擊，情況急轉直下，預料今年餘下時間香港經濟仍然面對顯著的下行壓力。近月所有企業調查都顯示，本地營商氣氛變得非常悲觀。警方向星期六112維園集會發出禁止通知書，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今日駁回上訴。上訴委員會一致認為，周六集會對公眾秩序有嚴重威脅，過往的集會無論是途中或結束後都出現暴力，因此駁回上訴。集會申請人劉永康表示，對裁決不敢震驚，過往上訴委員會多次維持警方的決定，亦沒有詳細交代原因。劉永康說，星期六有超過90名民主派候選人計劃在維園舉辦選舉聚會，他呼籲港人出席，了解候選人的政綱。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就屯门日前出现不明设备气体事件谴责政府和警方的执法表现，批评执法有双重标准。他说，昨晚在屯门的撑警人士站在警方后面受掩护，亦都戴上口罩，质疑他们同样都是非法集结，但警方对屯门街坊和撑警人士的执法存在双重标准。尹兆坚表示，连续几日都有屯门街坊要求政府和警方解释不明气体的源头，认为市民关注健康，但就换来警方的滥权和滥暴。他认为政府应该追究气体侵袭事件的源头。尹兆坚参选区议会葵青区石荫选区，同区候选人有民建联的李世龙。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日发射两枚不明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日下午从平安南道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不明飞行器。今次是北韩时隔29日再次发射飞行物，亦是今年第12次发射。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南韩军方正追踪和监视北韩相关动向，韩美情报部门亦都正分析飞行物的具体参数。外界推测，鉴于北韩从陆地向海域发射，今日发射的飞行物有可能是超大型火箭炮或新型地对地战术导弹，而不是潜射弹道导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在兰桂坊有封路的安排，为了配合万圣节活动，直至到听朝早的清晨六点钟，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之间的一段德记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和和安里是封闭的。而家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龙尾排到去船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港安医院。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龙尾分别是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过了上月道，还有就是新清水湾道接近圣贤中学。反方向去油塘那边，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在创知中学。咁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的快线啦，有架坏车阻住啊，龙尾就排到去创知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那段而家车已经松返晒的了，不过是丁九桥面返屯门是比较多车些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市道现在情况是怎样？香港零售协会主席谢邱安仪。 现在不是讲赚不赚钱的问题，要生存的话，消费的刺激只是会帮到很少很少，但是最重要都是在成本方面的控制，特别是租金的方面。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大地产商能够给我们有租金减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18新叉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可以，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有关琴晚喺屯门大兴警署门内嘅警民冲突，警方系冲咗入去兆轩苑嘅日升阁咧，系拉人嘅，喺个大堂里边拉人嘅。咁啊，电话里边有李先生，李生你好啊。 啊，你好，你好。 系，你都系。 我是宝仪的宝仪花园居民嚟嘅。 宝仪花园是。 是。咁我昨晚呢咁我喺平台度食緊花生啦。咁一路都系警察喺入面，咁啲示威者，佢哋所谓示威者呢就嗌緊口号。 是。 咁之后嗰啲撑警人士走咗之后呢，咁警察举蓝旗，咁突然之间就冲咗一批防暴出嚟，就开始 咁啲示威者开始走啦，咁啲防暴就讲啲好挑衅性嘅说话， 嗯， 就例如系话你好多手足已经俾我哋拉咗啦，你唔系要帮佢报仇咩？诸如此类啦， 嗯， 就话你过嚟啦，过嚟啦咁样，咁我哋平台花园嗰度望落去，咁已经攞电筒照我哋啲宝仪花园嘅居民噶啦。 即系你见到，即系之前冲，即系警察冲出嚟拉人之前，都系即系主要系一啲即系大家喺度互相对骂嗰种情况 啦。系啦，系吓， 有冇人用镭射笔照啲警察啦？ 有嘅，有嘅， 有嘅吓。 系啦，警察照得仲犀利添，照出边啲人照得仲犀利。 系嗰啲电筒都好光嘅吓。 系啦，系啦，系冇照我哋平台花园咯。咁又话我哋非法集结啦，喺私人地方。 嗯。 咁啊，唔知佢咩理据啦。 嗯， 就系咁啦。咁之后就跟住发生好多嘢，例如冲入去嗰间台湾食店嗰度拉人啊，咁样啦。同埋就星期一最主要就系佢自己揿密码进入我哋保怡花园嗰度，系冇人带佢，冇通知管理处嘅，自己揿咗密码就进入我哋保怡花园平台搜索。 有冇人知道佢点知道个密码嘅 咧？唔知。咁啊，管理处话。可能是较早前就网上公开了啦。 是。 是啦，咁都唔紧要啦，你既然知道，但是你着紧制服有公权力，是咪你应该会自行，就算你知道，咁你都要自己按密码入嚟咩？唔通我喺屋企我跌咗条锁匙，你可以揸住我条锁匙开我屋企门咩？ 嗯。好， 明白， 明白。好，多谢李生嘅意见啦。点解一路都想知道究竟啲警察冲入去呢、這个屯門嘅一個屋苑嘅大堂之前，究竟發生乜嘢事咧？因為睇翻啲片咧，就都係剛才阿李生所講，大概都係見到類似嘅嘢，就係即係互相對罵啦，有人就攞雷射筆照警察啦，咁而警察亦都係有攞啲好光嘅電筒照翻人啦，咁所以咧就都係一啲好平時大家都見得比較多嘅一啲對視嘅場面，咁但係有個結果咧就係當有一部分嘅居民咧，或者係示威者啦，唔知係居民定示威者咧，翻入去间屋苑嘅时候咧，警察系尾随咧，系入去喺大堂里边拉人嘅。咁究竟得唔得嘅咧？或者另一单案咧，另一单事件就系一个食肆里边咧，店东嘅太太同埋佢嘅亲戚就喺门口挡住唔俾警察入嘅时候咧，就俾警察拉咗嘅。咁究竟点样理解究竟警方喺呢一方面咧，进入私人嘅处所里边去拉人咧，法例究竟系点嘅咧？电话里边咧就有黄启阳啊，黄启阳系法律界组织法梦嘅成员，亦都系香港大学法律系博士候选人。你好，黄启阳。 你好，欧嘉玲。 系啊，嗱，咁见到即系法例咧就大家我头先都读咗两次噶啦，就系任何警务人员有理由相信任何需予逮捕嘅人啊，已经入咗去咧，咁就警务人员提出要求嘅时候咧，管理嗰度嘅人就要俾容，就要容许警务人员入去啦。咁、那个问题就系成日都系。咩叫有理由相信呢？系咪讲个理由就得嘅呢？同埋咩叫需予逮捕嘅人呢？佢知唔知嗰个人嘅具体身份先至能够话入去嘅呢？究竟系点呢？ 系其实警察呢，佢哋进入一个私人地方去做佢執法嘅行动啦，或者甚至系拘捕嘅行动呢，即系法律上即系一般嚟讲系有四个基础可以咁样做嘅。咁第一个就系、是个业主本身系同意佢入去啦，咁佢入同意嘅话就做乜都得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唔同意嘅话，咁点算咧？唔同意嘅话就系、是、佢就首先系有可能去申请一个法庭嘅搜查令啦。咁呢一个就系、是、即系最明显啦。咁如果冇嘅咧，咁就喺普通法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啲即系譬如如果佢系有理由相信入面系进行紧谋杀嘅。案件嘅，即係進行緊有人殺緊人嘅，又或者有其他一啲好嚴重嘅罪行發生緊嘅咧，咁佢又或者係有暴力發生緊，或者我哋中文即係有時我哋會用一個詞語咧，就會叫做係破壞緊社會安寧受到破壞緊嘅咧，咁佢都可以進入呢個私人地方執法嘅。咁但係喺除此之外咧，即係呢一啲都係相當之傾向緊急嘅情況先至可以做啦。咁第四個咧就係頭先歐嘉玲你講嘅嗰一個係警隊條例第50(3)條啦，咁就係、是、當佢有理由相信有一個需予逮捕嘅人係逃入或者係藏身喺一個私人地方，佢就可以即係行使佢嘅權利去入去啦。咁但係咧，其實法例咧或者呢個法庭嘅案例咧，其實就做出一個都幾明確嘅區分，就係、是、需予拘捕咧同埋佢需要入去呢個私人地方調查咧，係一個好唔同嘅事嚟嘅。咁咩叫調查咧？其實調查即係 即只要佢唔係一入到去就即刻作出拘捕，或者即刻係有理由作出拘捕嘅咧，咁就已經係只係一個調查嘅工作。即如果入去仲要查身份證啊，仲要查問一啲入面嘅處身喺呢個私人處所嘅人啊，或者要去搜佢嘅身啊，搜佢嘅袋咧，咁佢就已經係一個調查嘅工作，而唔係一個拘捕嘅工作。咁所以咧，如果佢警察要引用呢、這個警隊條例50(3)嘅權力咧，其實佢有兩個問題要問嘅。首先，佢即係佢所認為一個需予逮捕嘅人，佢係咪有一個犯咗一個罪行咧？佢係咪有一個合理嘅基礎懷疑有人犯咗一個咁嘅罪行咧？咁呢個係合理懷疑啦。咁第二咧就是、要合理相信呢一個佢合理懷疑犯罪嘅人咧，就係藏身喺嗰個地方。咁合理相信咧，其實係比合理懷疑更加高嘅一個標準嚟，因為合理懷疑咧，佢就只要有若干嘅客觀嘅證據咧，或者客觀嘅事實條件、事實基礎咧，佢就已經可以話我唔知，但係我懷疑。但係相信咧，就係、是、要嗰、那個知識，即係或者相信嘅程度咧，即係或者你合理基礎、合理事實基礎嘅程度咧，係概念上咧，至少就應該要比合理懷疑更加高嘅。咁如果其實我哋有案例嘅喺1980年代嘅咧，就有一個叫做陳愛蓮嘅案例啦。就是呢排都成日会讲㗎喇，就係、是、高空杂物，即係有一架车泊咗喺一间唐楼嘅隔离。咁如果嗰、那个车主呢就后来报警就话啊，我架车俾嘢揼粒咗喎，我怀疑呢係即係嗰个唐楼上面有人掟咗落嚟啦，或者可能佢有啲即係非法僭建咁样就跌咗落嚟。咁佢就报警，希望警察入去调查咁样。咁警察呢入到嚟到个唐楼门口呢就俾嗰、那個唐樓嘅業主立案法團嘅一個秘書咧，就阻止佢進入。咁後來咧，就控告呢、這、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嘅秘書咧，係阻差辦公嘅。咁但係法庭咧就講啦，因為當你只係附近有罪案發生咧，就唔代表佢有理由相信呢一個附近嘅地方係有一個需予逮捕嘅人嘅。因為如果你入到去，你根本唔知道係邊個掟嘅，你根本就用要做出一啲調查工作，一啲初步嘅調查。 即係嗰個案例就講緊就係話，如果入去調查嘅話咧，就唔可以隨便咁入啦，最少都有手令啦。嗱，但係睇翻琴晚喺屯門嗰個屋苑裏邊發生嘅事咧，可唔可以咁講啊？警察就話：喂，嗱，你哋班人非法集結，又或者我知道咧嗰個人揾雷射筆照我嘅，我有理由懷疑佢已經。好似你咁讲啊，已经犯咗某啲罪行噶啦，同埋我已经知道系边个噶啦，佢睇住佢入咗去噶啦，咁系咪可以即刻入去咧？ 嗱，如果佢系睇住佢入咗去咧，咁佢就的确系可以引用這个警队条例50(3)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哋事实上睇到佢入，譬如佢入咗嗰个私人屋苑嘅，即系嗰屋苑嘅大厦嘅大堂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唔系即刻作出拘捕噶，佢系要佢哋全部踎低拍墙，跟住再搜佢哋身，再问佢哋话，咁佢先至系。即係所謂作出拘捕嘅， 即係你意思係其實佢哋要有一個好特定嘅目標，行到入去就知道去拉邊個，然之後追 嚇。 咁即係話， 因為事實上咧，佢就算話之前有一個非法集結，其實佢我都唔相信佢係睇住嗰班人非法集結嘅人就走，因為非法集結其實都要嗰班集結嘅人咧係作出一啲譬如係擾亂秩序啊，一啲威嚇性或者挑釁性嘅行為啦，然之後再係。有令其他人係會憂慮，佢哋會作出一啲暴力嘅行為，先至係會構成非法集結嘅。咁如果求其一大班人，尤其尋日唔係講緊，即係可能幾十人咁咯，係至少幾百甚至上千人喎。咁佢到底點樣可以有理由？即係佢連我頭先講兩個問題，首先係合理懷疑有一個罪行發生啦。咁佢連合理懷疑呢一度咧，其實我都相當之即係有保留咧，唔覺得佢係可以好肯定當時。喺呢、這個大廈大堂嘅嗰啲無論黑衫又好啦，或者年輕人又好啦，咁就係喺剛才係參與咗呢個非法集結咯。咁如果佢連第一步都唔能夠即係都未必能夠成功嘅時候，咁就更加唔好講佢到底係咪有理由相信呢啲需予逮捕嘅人啫。即係呢啲係需予逮捕嘅人。 譬如話特定目標咧，所謂特定目標啊，使唔使話知道佢嘅身份或者講得出個名先至可以入去啲私人地方嘅咧？ 講名都即其實當然，如果你講名就會係一個好即其實係一個不合理嘅要求，即你會阻礙到警察一個正常嘅執法啦。咁其實唔需要知道名嘅，但你至少你要係知道呢一個人係頭先犯過罪嘅。 而你係通常最簡單就係我哋所謂應該叫 hot pursuit 啦，即係一路跟住佢， 一路追住佢， 睇住佢走咗入去嘅咁樣。咁呢一種情況咧，佢就可能係可以講係有一個合理嘅理由去即係進入呢個私人地方去作出拘捕啊，唔係作出調查。咁所以咧係啦，要去呢個好特定嘅情況。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琴日啱啱咧有位聽眾就喺另外即係屯門另外一個屋苑啦，佢就話啦，另外都有報道都講過就話啲警察咧就知道個平台嘅密碼，自己撳咗入去。咁又系咪合法嘅咧？可以咁去私人一个屋苑里边嘅平台里边去执法咧？ 嗱，如果呢个密码系一个居民俾佢嘅咧，咁佢就可以话我头先讲咧，有四个，一般嚟讲有四个情况。其中一个情况就系、是、有一个业主系同意咗佢进入呢个私人地方嘅。咁如果系一个居民俾个密码个警察嘅咧，咁就有可能至少喺佢进入嗰一刻咧，系有一个同意之下入私人地方。咁但系。呢、这、一個所謂嘅同意咧，其實係隨時可以被個業主去收回嘅，即係係可以隨時佢話我而家唔同意啦，我就要趕走你。咁如果通常一個代表業主或者代表業主去進行呢一個俾同意或者唔俾同意咧，就係、是、有個保安，即係保安公司係作為咗呢個業主擔保法團或者業主嘅代理人咧，佢就可以收回呢一個同意。咁亦都如果有業主係好明確咁樣講，我而家唔想你喺呢度，我想你離開咧。咁其實呢個同意都可以視為係已經被撤回嘅，咁所以當有呢、這、一個即係、有呢個情況，個同意被撤回嘅時候咧，咁就係咁即係警察就要立即離開。如果唔係佢做嘅任何嘅執法行動咧，都係一個非法，即係作為一個非法入侵者作嘅執法行動咧，就唔係合法嘅。 好啦，咁 另外如果佢係純粹自己喺網上面攞嘅咧，呢一個密碼咧，咁佢就更加唔可能講到係有一個同意進入啦。咁佢就一定要引用翻。就係53啊嗰啲，即係有一個特定嘅拘捕人 嗱，咁琴晚仲有一間餐廳咧，就係、是、個東主嘅太太同埋個細佬咧，太太嘅細佬咧就擋住唔俾警察入去捉人咧。咁係咪又係犯法咧？要乜嘢情況之下先至唔犯法咧？ 嗱，呢一度咧又有個問題啦。就是、首先，因為咧我尋日睇呢個 live 咧，或者之後睇翻嘅片段咧，警察一位女警咧就係話啊，頭先入面呢兩個人咧，黑衫嘅呢兩個一男一女咧，就跳舞。咁但係到睇我頭先講啦，如果引用第50条條，首先要有合理懷疑，有一個罪行係發生過啦。咁佢跳舞到底係犯咗咩罪咧？咁佢本身呢一個係講唔通嘅啦，已經。咁其次咧，如果佢喺進入一個私人地方之前咧，這個警隊條例第50条咧，即係第五十條第四款咧，其實就講到明。在警察使用武力進入一個私人地方的時候呢，他就一定要解釋清楚他所用引用的權限是什麼，他的入去的目的是什麼，然後就 要做一個要求這樣。但是呢，他其實昨天我看不到他有一個很清晰地講給他聽我引用什麼權力，或者入面是不是一個可以逮捕的人，這一個都是即係當佢冇咁樣解釋清楚俾呢一個業主知道嘅時候呢，其實個業主係普通法，即係喺法律上其實係有權拒絕呢個警察入內嘅。 但我當時我冇睇到嗰個直播啦，係咪警察係未解釋到嘅時候已經拉咗人啦？ 佢有好輕微嘅，即係佢有好語言不明咁樣講，即係有冇有逃犯啊？而家咁樣咁咧，就唔係一個好清晰嘅解釋咯。同埋因為亦都佢冇解釋到聽，佢想入去拘捕佢。佢當時嘅講法咧，可能係只係入去想調查嘅話咧，咁就亦都唔能夠符合呢、這個。 明白，咁啊真系要听清楚佢哋真系喺度现场对话做啲乜嘢啦。好啦，唔该晒黄启扬，唔该晒，系黄启扬系法律界组织法梦嘅成员，亦都系香港大学法律系博士候选人。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咧。就 message 蕭叔咧，就問我：我哋講心知肚明，英文點樣講咧？咁其實好簡單嘅啫。有一個 expression 咧，我哋成日都用到嘅，就係、是、you know very well that something。Okay, you know very well。Or 一個更加強啲嘅 expression 咧，我哋會話 you know perfectly well。Okay, perfectly, P-E-R-F-E-C-T-L-Y, perfectly, perfectly. You know perfectly well. Or we can say, you know full well. F-U-L-L, full well. That. 咁咧即系你系完全清楚知道嘅。OK， 咁就唔好扮唔知啦。 咁啊，俾个完整句子大家做例句。You know perfectly well what I'm talking about. OK， 我讲紧乜，你冇理由唔知嘅，你心知肚明啦 ，right？ You know perfectly well what I'm talking about。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呢两晚喺屯门嘅警民冲突咧，缘起就系喺星期一嘅下昼啦，无端端咧就好多屯门嘅居民系好大范围嘅屯门居民都闻到一啲不明嘅气体，有好多人唔舒服咧，系要入医院啦，亦都有学校嘅学生咧都觉得系受到呢啲咁嘅不明气体嘅侵扰啊！咁究竟呢啲气体边度嚟嘅咧？我哋喺电话里边有天文台嘅前台长林超英，林超英你好啊！ 啊，你好。 系啊，咁啊，睇翻即系各种嘅理由、各种嘅天气环境，你睇究竟乜嘢嘅来源咧？嗰啲气体 系我最初都希望揾一个简单啲嘅答案，咁所以我以为啱啱就系嗰日转北风咧，喺北边吹啲臭氧落嚟。 嗯， 咁咧就不过咧，我喺呢段时间咧，仔细睇过，即系我见到有啲材料就系边个点几咁中部有嘢咧？咁就见到佢系一个好窄范围啦，一个长条带咁咧，就系、是、由北向南走落去嘅。咁虽然咧系一个具体嘅来源嘅，就唔能够话系，因为如果唔系一嗰啲臭氧唔算太多， 系 即系而且度度都有咁样嘅变化。如果有臭氧咧，第二度都会报。咁所以咧，今日咧。我詳細睇過之後，我覺得佢就好係一個本地來源嘅一啲特別嘅空氣。就我咧就我就詳細睇嗰啲材料咧，就發覺其中有一個地點咧就係礦山村咧，礦山村喺寶山村隔離嘅。咁就佢哋好似系比所有人都早咧闻到一啲气嘅。 佢最北嗰个点啦，应该系最北面嗰、那个吓。 嗰点咧，佢嗰度就有啲宠物，所以佢好快有反应嘅。就啲宠物好似伤得比较严重添。咁就嗰点咧，就比而家好多人讲嘅大兴行动基地咧仲北。 系。 咁就因为系吹北风啊嘛，嗰日。 系。 咁就即系话咧，冇可能系。因为佢仲北过大兴行动中心嘅，所以嗰个来源应该喺大，即系一定就唔系嗰个行动中心咧，因为行动中心喺南边啊嘛，啲佢有算就算佢有嘢出嚟咧，行唔得翻上去北边嘅咁样。 如果根据呢个推论咧，系咪都唔可能系嚟自青山靶场噶咯？因为青山靶场都系南面啲噶嘛， 吓系嗰个根本上冇可能嘅，吓就因为个风向唔啱嘅，因为嗰、那个。青山靶场嘅话咧，嗰度嗰啲就算有嘢都吹咗落海啦。就下游就系机场啊、东涌嗰边，咁就呢个方向完全冇嘢发生过。咁、所以咧，就青山靶场一定就冇关系噶啦。 咁、如果系咁嘅话，但系矿山村附近又好似冇乜嘢喎，跟住后边系啲咩嚟咧？系又系个山嚟嘅啫。 我曾经今日就花啲时间。就喺电脑入边睇过晒附近地图啊，睇埋立体图咧，就望嚟望去，好似再远就冇嘢嘅。咁就我谂我会鼓励即系有关嘅部门或者单位咧，去矿山村附近周围睇下咯。 系咁嗱。有好多人會之前你都提過，可能係因為大範圍嘅天氣咧，因為嗰一個下晝咧就啱啱轉咗西北風噶嘛。咁以往嘅經驗咧，無端端突然轉西北風咧，係啲空氣污染係嚴重啲嘅。 冇錯。 而事實上，環保署都度到嘅。咁但係你會覺得嗰個唔似係一個源頭。 嗰日咧就一起北風嗰陣時咧，就臭氧又起啦，過到100以上嘅。 係。 就同時咧。嗰啲一氧化碳又升到過千嘅，呢個普通咧就係、是、一換氣換咗喺深圳或者嗰頭嗰啲城市空氣嘅特質嚟嘅，差唔多條指紋嚟嘅呢個。 其實成日都聞 化碳咧， 係啊，成日都有呢個數噶啦。不過通常一吹北風就係呢個數噶啦，嚇。 係冇錯啦。咁咧就不過我有點奇怪咧，因為通常咧 臭氧咧，你闻到嘅净系咳嘅啫， 系 即系总之你觉得灼住都系啊，但系就唔会话有臭味啊，或者有酸味啊， 同埋刺激到要即系有啲人真系要唔舒服， 系啊，系啦，系啊，咁咧就有啲学生话闻到酸酸地啊，我都系睇报道嘅啫， 系， 咁就咁呢个就唔系臭氧嘅， 明白？ 呢个系好似系一啲 好 酸，即系好似嗰啲咩酸类啊，即系一啲exit 啦吓，即系嗰啲化学入边一啲酸啊。咁就可能呢个另外一个角度 好，好唔该晒你啊！我哋因为要听新闻啊，唔该晒林超英，系林超英系天文台嘅前台长啦。咁究竟即系啲气喺边度嚟嘅咧，都系一个谜啊！咁我哋问过环保署有冇跟进啊，有冇认真研究再收集空气样本睇下发生乜嘢事咧？我哋仲未得到佢嘅答复。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峰路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因为有道路事故而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至于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在创智中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31升八仙，信宇光学科技126.8升咗8.7，美团点评93.65跌3.5，友邦保险78.45升1.75，中手游新上市报2.89，盈富基金27.05升2.3，港交所245升4，工行5.64升6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中国派对文化、华商国际海洋控股、中能国际控股、海富善集团控股、生活概念。五大跌幅股份是汇创控股、吉辉控股、捷利交易宝、和家控股、世纪瑞科。上证指数收市报2929点，下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5点，下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36，日元108.29，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7，港金现价报14,030，比上日收市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65美元，卖出1,506.01美元。港汇指数系106，跌咗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御龙山去上水方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啦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而沙田路转去大埔公路啦都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富豪花园对出，咁反方向啦。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御龙山嗰个位出去九龙，龙尾就排到去马料水交汇处。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大角咀街市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富荣花园。至于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道路状况仲未处理好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不过暂时就唔系好塞，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 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近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不过龙翔道东行跟着西隧口多车的龙尾去到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龙尾应该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依然比较多车，龙尾在湾仔街市，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小辉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交易广场多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都是很繁忙的，往荃湾方向观塘道和伟业街的龙尾都接近上月道，新清水湾道的龙尾近圣贤中学，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是挤塞，龙尾过了飞鹅山道，而观塘道去油塘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窝打老道回沙田近住九龙塘会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那段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他们讲什么？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大家睇翻个知识倒挂问题咧，就话咧，佢出现第一次未必死紧，出现第二次要谂下啦， 出现三次就要小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九点四，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星期四晚上的自由风，自由风，麦嘉俊你好啊！ 你好啊，嘉伦。 通常咧喺星期三啊、星期四咧，呢排咧就应该系太平啲嘅， 系 就冇乜嘢冲突嘅。过去几个礼拜都咁睇嚟，今晚唔知喎，今晚真系好难讲。 今晚难讲啊，中环嗰度系嘛？ 中环啦，嗱，屯门啦，屯门知道，即系之前，琴晚、前晚都有喺大兴警署门外嘅冲突啦。咁琴晚发生咗。有啲警察入咗去私人屋苑嘅大堂里边去拉人啦，咁唔知今晚又会有冇一啲抗议啦？咁但系咧。 我哋关注咗今晚先啦，万圣节啊。 是啊，非常特别的日子啦，因为点解呢，即通常万圣节啲人呢就会即将啲妆呢即会好厚嘅妆化咗去个面上面啦，又戴面具啦，咁 古灵精怪咁啦，以往就。 咁啊同即而家个反蒙面法好似即有一啲即有啲尴尬嘅场面啦，因为咁点样執法呢，喺呢个即本来系个节日，大家都系喺个节日里面会系隆重盛装出席嘅时候。咁所以今日好似亦都即系地铁有啲相关嘅措施啦， 你见到地铁就系啦，太子站就已经一早闩咗啦， 两点钟就闩咗啦。 系啦，咁啊，因为今日系831嘅两个月， 系， 即系以后系咪3月31号都会？ 啲人就话通常系每个月嘅21号就封元朗站啦， 系啦， 每个月31号咧就会封太子站啦，因为连续几个月都系咁啦嘛。 咦，出年下个月冇31号喎？ 系啦， 咁系咪封少日咧？ 系啦， 但系嗱，中环就。而家預計啊嚇，9点钟開始就會關閉噶啦，列車就不停中環站噶啦。為什麼呢，就係因為已經有網民咧啊，早幾日咧一路已經呼籲，今日咧就戴住面具萬聖節，就一齊嚟慶祝兼抗議噶。 係 咁啊，集合地點啊有好多 嘅，好多唔同嘅， 都唔知邊個係真啊。 一啲係由維園開始嘅， 係一啲就話即係打花園開始，一啲就話 直接喺蘭桂坊等添。 係啦，唔好行咁遠啦，咁。亦都有啲傳聞就話，喂，佢即係除咗話戴住面具之外，當然有其他嘢可能係會做啦。咁所以咧，警方都如臨大敵噶啦，而家。 冇錯。佢其實講真咧，即係頭先喺個網上面咧，我都一直有關注啦。即係其實今日，尤其是今日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信息發放，就算就好似頭先歐嘉倫你所講咧，好似有少少係即係即系草木皆兵咁嘅感觉啦，就是、啊，系咪一开始喺兰桂坊度见咧，吓，定还是喺维园嗰度见咧？咁但系维园行去兰桂坊，我谂未到兰桂坊都应该俾警察就截咗噶啦，应该。 有啲报纸引述警方消息就话，已经即会啊会，如果真系有人喺维园出发嘅话咧，咁啊可能出咗去冇几耐已经被截了、 未到湾仔都相信应该俾人截咗啦。 啊，啲警方嘅消息咧又唔知真定假啦。咁而我谂即系喺。蘭桂坊嘅酒吧嘅老細可能就係可能覺得自己最無辜嗰班啊， 冇錯。聽聞就好似話今有啲老即係有啲食肆嘅即係東主咧，就會覺得今晚咧即係比以往蘭桂坊萬聖節咧，就起碼會少咗一半嘅生意額啦。 佢哋話咧就係因為萬聖節咧，亦都唔係今晚嘅，通常都係連續幾日啦，可能成個禮拜咧都係會旺啲啦，同埋大家消費飲酒 係 啦，咁可能譬如萬聖節，佢哋會講過一晚以往咧，可能有十幾萬生意嘅， 係 咁，所以係幫補咗好多 嘅。唔奇嘅，嗰陣時我即係喺中環翻工嘅時候咧，其實即係都即係萬聖節嘅附近咧，即係啲同事都會特別中意落去即係飲嘅，未必一定會化到即係好多唔同嘅裝束咁樣嘅，但係即係氣氛的而且確有嘅。咁頭先啊歐嘉倫你所講話十幾萬生意，其實都 唔算多， 都唔算多嘅，即係有啲場係比較大啲嗰啲咧，即係係我諗係幾十萬係唔容易，唔係好難嘅啫，呢啲嘢係啦。 不過就喺蘭桂坊嘅商户受到咩影響啊？難講啦，因為其他商户咧，即其他區咧，都有不少嘅。我哋琴晚都同一啲傾過，就係尤其係呢啲夜店啦，或者酒吧啦，係比較受到港鐵早收車影響嘅。 冇錯，冇錯。因為今次坦白講咧，即係而家都已經係即係蔚為成風噶啦。即係其實已經去到即係每個月嘅呢個時間咧，即係31号咁樣咧，就已經係會提早會即係去關閉某啲站啦。跟住之後，亦都其實香港地鐵同即係香港警察之間個合作都即係都非常之即係合作無間噶啦。即係只要即係警察佢哋會講話，我哋認為今晚係有一個危險，就係、是、可能有示威者會因為一啲咁樣嘅節日或者呢啲咁樣嘅特別嘅日子嚇，會可以即係有個理由出去係蒙面或者用一啲唔同嘅方式咧去擾亂公眾秩序嘅咧，其實就已經即刻可以有相關嘅行動啊！咁呢個亦都當然係一石激起千層浪啦，好多即係唔同嘅社會反應啦。但係我諗警察而家都唔會理㗎啦，即係止暴制亂應該已經係佢哋成為一個最高嘅。 如果封太子站咧，轉車都有啲麻煩。 冇錯啦， 係啊，你要去旺角轉啦，或者去 油麻地啦， 油麻地轉啦，咁然之後可能要上落落會多咗啦，都會塞住㗎。人多嘅時候。 係啦係啦，即係我諗用盡好多嘅方式喺佢哋眼中係即係會係阻止啦，或者係唔係咁去推動今晚即係喺大量嘅人流會去到中環度，即係做一啲比較 危險嘅活動啦。咁之前我都有即係留意報章同埋啲訪問咧，都即係譬如蘭桂坊之父盛志文，佢都講話其實唔係講笑喎，即係蘭桂坊嗰邊，即係如果係出現人踩人嘅情況啊，就好似好擔心，好似出現廿幾年前，我都唔記得邊年啦。 二零零一， 好似都一九，我都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都成廿年啦，係啦。即係嗰個即係蘭桂坊嘅慘劇。系啦，咁佢就话佢都好怕，即系 1996 啊，20几年前，23年前，咁就即系直情系会发生呢啲事咧，即系佢自己都好唔想见到。 更正啊，1993啊，蘭桂坊嘅慘劇啦，當時就係因為即係新年倒數之後咧，就有人喺條斜路度跣親，跟住人踩人啦。當時都當然係好大件事啦。咁唔会发生嘅，相信吓，今次唔会发生嘅。好啦，咁我哋不如联络下我哋嘅记者何立燕啦，佢喺蘭桂坊嘅。何立燕， 系好，嘉伦你好， 系啊，咩环境啊？你嗰度而家蘭桂坊？ 其实蘭桂坊咧，越夜就越多人啊。过咗6点钟之后咧，见到系越嚟越多，即系着住恤衫啊、西裤啊，或者啲行政人员套装嘅人咧，都慢慢系上紧嚟蘭桂坊呢度，就谂住系庆祝。萬聖節嘅啦，不過咧，其實今年喺蘭桂坊嗰個嘅氣氛就比往年係少咗好多，因為就見到就附近咧都冇話掛住一啲好大型嘅萬聖節嘅裝置啊，或者一啲標語等等啦。而其實咧酒吧裏面咧都係有掛一啲嘅萬聖節裝飾嘅，不過條街上面就真係冇乜嘅節日氣氛啊，同埋就係、是。都同過一啲人傾過咧，都係覺得個氣氛係差咗，都唔少嘅。 多唔多人戴住面具喺度行走啊？咁早？ 現場見到嘅暫時都未算太多，就即係只有零星人係戴住面具嘅啫。咁都同佢哋傾過啦，佢哋就話都係覺得係一個節日開心嘅，都唔擔心話啊會唔會係觸犯到禁蒙面法啊，或者係即係觸犯到一啲法例去俾警察去拉咁樣㗎。其實咧亦都同過一啲嘅商户去傾過啊。咁佢哋咧對於今晚嗰個生意額咧，其實都唔算話太樂觀啊，因為咧就係、是。始終蘭桂坊協會嗰度就講咗唔去去特別去佈置啦，而其實附近咧今日咧亦都係放咗一啲嘅水馬喺度啊，咁都係尤其是係好多鋪頭嘅門口其實都係放咗水馬嘅，咁佢哋都認為係會即係擋到客源啦，亦都係令到啲客人咧唔點入嚟，佢哋就。都同我講就話，其實咧平時蘭桂坊一晚咧萬聖節咧都可能有六位數字嘅生意額，但相信今晚就冇咁樂觀啦。係啊， 嗰啲水馬係點樣擺法啊？要嚟有咩目的㗎？ 水馬咧，其實咧就係、是、放曬喺整條蘭桂坊嘅兩旁嗰度嘅。咁咧嗰啲水馬就唔係特別高嘅，咁就係去到我腰咁高左右啦。咁就係其實我3点零钟嚟嘅時候已經係放咗喺度，其實有唔少都係擋住，直接擋住咗鋪頭嘅門口。 以前嗱，呢啲水馬係要嚟做人潮管制㗎嘛，主要係 根據啲商户同我講翻咧，其實過往幾年咧就都唔係擺水馬嘅喎，佢哋就話其實都係擺一啲嘅鐵欄嘅啫，咁就。係啦，今年就擺咗水馬，咁就即係唔知原因啦。咁其實蘭桂坊協會咧，今年咧都係安排咗一啲嘅搜查啦，喺現場嗰度就諗住話維持秩序嘅。咁其實現場所見咧，每個路口咧都有一啲搜查嘅。咁佢哋就即係都係著住白色恤衫啦，亦都係心口攬住一個牌，就寫住搜查咁樣嘅。而其實蘭桂坊嘅街頭同街尾咧，都係頭先見到都各自係企咗10几个防暴警員喺度。就戒備住嘅，不過暫時咧，現場嘅氣氛都係大致平靜，都係良好，而人流亦都係越嚟越多噶啦。其實 嗰啲防暴警員攞住咩武器㗎？ 暫時佢哋就冇武器嘅，不過咧就見到佢腰間就掛住咗一啲相信係催淚水劑咧，同埋都係有一個頭盔係都係掛住咗喺腰間嘅，亦都係其實佢哋係戴住咗嗰個黑色嗰個口罩係戴住咗噶啦，嗰堆嘅防暴 警員。即係佢哋蒙面嘅都係係嘛？ 系啦，戴住咗口罩嘅。不过现场见到蒙面嘅市民就真系暂时未算太多啦。 咁关于人潮管制嗰度，其实由几时开始咧？即系因边度开始咧？因为过往嚟讲，通常就由中环嘅港铁站开始咧，就喺个德辅道中啊，或者系皇后大道啊嗰边咧，都开始会有人流管制嘅，即系会有好多唔同嘅铁栏，就叫啲人围绕住咁样先会上去蘭桂坊嘅。无论万圣节又好，圣诞节或者系即系新年咧，都会有啲咁样嘅状况。咁今晚會點咧？而家暫時 暫時咧，我見到圍鐵欄嘅位置都未算話太多，做人條管制嘅位置，因為咧其實除咗蘭桂坊呢一段 L 字形嘅呢一段路係一早就封咗之外咧，其實係望出去咧見到係。已經是有車是行緊嘅，即係仲行緊車嘅。而其實雖然行上嚟嘅市民都算是多，不過就即係對比起可能之前嘅一啲大節日咧，就人流就好明顯係比之前過往係少咗噶啦。咁其實亦都同現場嘅一啲嚟諗住嚟消遣狂歡嘅市民都傾過啦。咁佢哋都覺得嗰個氣氛係。即係比往年係即係差咗唔少嘅，咁我身邊咧其實都揾咗一位嘅朋友，咁可以同我哋傾傾嘅。咁佢咧就係、是、今年就即係、其實往年咧都有同朋友嚟呢度附近咧就飲酒狂歡去慶祝呢個萬聖節啊。咁佢係吳先生，你稍等啊。 吳先生，係咁，我哋同事何立賢揾咗吳先生。 阿姨你好， 吳生你好， 吳生 係咁啊！我哋同事話你年年都嚟嘅係嘛？ 狂歡喎、 啊 啊、都唔係年年嚟咗幾年嘅， 嚟咗幾年嚇 係。 你比較以往嘅氣氛，今年如何 啊？以往咧，其實就一早可能我哋六點零鐘咧就已經係好多，即係好明顯好多人嘅。但係現在同呢個時間六點零七點鐘同冇上年相比，就好明顯係冇咁擠迫。 嚇、嗯！咁你係嗱，你都請埋好多朋友一齊嚟慶祝啊、狂歡啦、啊。 係 嚇、啊！你啲朋友會唔會都有啲人驚咗啊？係今年唔嚟啊咁樣。 有嘅，有少部分會嘅。 啊吓、哦，佢哋系点啊？咩心情？ 佢哋当然都唔系咁开心啦，因为始终中环站就九点钟就要收，变咗佢哋惊住冇车翻屋企，同埋惊住可能防暴警察度会唔会突然间有啲事咧？ 即系未到九点就开始就有啲行动啦，咁样系咪？ 系啦系啦，因为 明白， 估计。 系咁但系譬如其他即系你知道万圣节往年嚟讲，即系一大特色就系即系一啲奇装异服啦，同埋一啲即系面具啦咁样。咁啊，即系今年我都相信都头先你讲话都依然有人嚟饮嘢。咁但系喺个即系装束上面，系咪好似往年咁多唔同款式同埋咁大放异彩咧？ 嗱，即系暂时啲人都未好多到，但我即 系 头先都见到有一部分嘅行过，有画花块面咧，亦都有着咗啲奇装异服啊、扮鬼啊，咁有啲都会戴面罩嘅行过，但系就即系始终未系咁夜，咁啊始终唔知道有系咪好多人会咁样装扮咧咁，但我自己就会戴面罩啦，我自己就会啦。 你自己戴面罩，点解咧？ 系啊。因為我都覺得戴面具去玩啫，我哋又唔係做啲咩，好光明正大啊！我哋 咁你今晚即係地鐵站就九點鐘就閂啦。咁你自己同一班朋友有冇諗住話即係玩到幾點啊？咁就會離開啊？定還是都繼續留到比較夜啲嘅時間？ 咁我自己就會盡量九點前我就走啦，因為我都要翻過九龍，都可能要搭翻地鐵。 係。咁但係你可以去香港站噶、啊，行過啲可以。都唔啱路啊嘛！ 可能會有呢個選擇嘅，我諗要到時今晚睇下我啲朋友嘅情緒點先啦。如果佢哋即係好開心玩嘢啲，咁咪玩嘢啲咯。咁到時係要走就未去香港站啊，或者搭的士過九龍算啦、 嗯。你以前幾年咧，通常玩到幾夜噶？ 通常十二一定過十二點嘅。 係 係啦， 咁爭好遠喎，成個感覺 縮短咗一半咧。 係嘅，會嘅。 咁你今年譬如使唔使 book 台啊之類情況點？ 因為我哋預早成一個月前book 呢個場，咁就都唔難 book 嘅，因為呢個場都以前都租過，咁同個老闆都熟嘅，唔係太難 book 台嘅。 係，咁今年應該見唔見到有好多空凳咧？ 我估計眼見咧人數係冇上年咁多嘅，眼見 係嗱你。你刚才话有面具嘛？你戴咩面具、 我又戴小丑面具。 小 丑面具 系 啱啱嗰套戏系嘛？ 系啊，睇完之后真系特别， 最兴 奋。戴人点解？ 有冇人同你撞埋一齐咧？ 嗰个面具。我同一款就见到，同系小丑又见到，即系中环站上嘅时候，行过街就见到有一个两个咁样啦。 嗯。 咁而家我前面都见到有啲戴 V 发面具啊，有啲戴其他面具都有嘅喺蘭桂坊呢度。 好，咁啊，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啲啦， 玩得开心啲啊，吴生， 好， 系， 唔该晒， 多谢晒， 好，多谢，有好多 Visa 面具同埋呢个小丑面具。 系啊，呢个就同即系近期上映嘅一套荷里活片啊，就好似即系话里边咧有几个情节啊，就系同而家香港嘅状况好似。咁当日嗰个主角好似到最后即系就是、全街戴住小丑面具上街嘅，就同警察有个对峙咁样嘅。 吓，同埋都系万圣节， 都系万圣 节啦吓。 系啊，所以意有所指咁啊，睇落去啊。 吓，咁唔会咁易同电影嘅桥段重复嘅， 系啊，唔会咁， 希望系啦， 系啊，咁啊，都系都几可惜啊！首先听到即系有几个即系市民同埋头先讲嗰啲即系倾偈都好似话喂，今晚都好早走啊！即系都话就算佢哋出嚟玩，但系同平时都减咗成一半时间，九点钟前就走，我谂即系对当地嘅嗰边嘅一啲食肆嘅打击，可想而知啊！ 系啊，即系好多朋友系因为你有阵时系。你自己住得近都好啦，咁但系你同啲朋友可能系住得远啊，都唔想话太过夜翻去啊，咁所以好多饭局都而家好早散嘅， 系 啊，甚至不如迟啲先啦，或者系而家都好多人都夜晚唔系选择同朋友去食饭， 系啊，所以而家即系究竟对即系食肆嘅打击，究竟系即系真系一个禁蒙面法之后会更加犀利咗啊，定还是系即系有暴动或者系有一个即系激烈嘅示威，即系去影响咗你，其实都好难讲嘅，即系边一个先系最对佢都系最大嘅打击嘅一个原因啊。 咁我谂今次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其实警察咧早喺两日前咧已经警告噶啦，基本上系即系叫大家小心啊！今晚喺港岛区好多地方都可能有公众活动有抗议咧，就直情叫人哋即系尽量都唔好去添嘅。而今日咧见到警方咧喺佢哋个 Facebook 度咧又有即系一条片段啦，就讲紧就系、是。大家慶祝萬聖節嘅時候會戴面具噶嘛？咁喺而家嘅禁蒙面法之下，咁警察會做啲乜嘢呢？嗱，咁警察嘅講法咧就話：嗱，你稍作打扮就當然容許，咁但係就提醒大家，同以往唔同啊！今年就係喺禁蒙面法之下咧，警察係有權喺有需要情況之下要求任何人除低面罩嘅。嗱，不如我哋聽一聽新聞翻嚟，再傾啊，睇下點樣除低面罩。 好 啊，你唔聽又會點？ 稍为转播，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麦德姆集结在永珍的东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较早前近住御龙山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咧系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入面、尖山隧道收费广场，咁同埋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而家城门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咧去沙田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御龙山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入面、尖山隧道嘅收费广场同埋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城门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去沙田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而家受意外影响，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御龙山一段咧，车龙都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咁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 Megabox 有意外，龙尾丽晶花园。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定富街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住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就喺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定富街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 咁而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因为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对开。至于较早前喺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大角咀街市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东行去狮隧都车多，龙尾风力楼。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站一带咧，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之后提翻大家，喺兰桂坊有封路噶，为咗配合万圣节活动，直至到听日嘅早上六点，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之间嘅一段德基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同埋和安里都系会暂时封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誓要去入刀山。 好多人都问呢，今次嘅财进呢点样选出嚟嘅呢？咁样最重要就係佢嘅表达能力呢係风趣幽默，而且呢知识广博，咁发挥佢哋独特嘅意见。 新一届招财计划表现突出嘅财进，系咪真系做节目嘅材料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论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今天萬聖節，很多人上街都會、就是、去慶祝的時候都會有面具，可能一身盞、就是、打扮古靈精怪、警方今天就特登又拍了一條片，就提醒大家、今時不同往日、因為今年的萬聖節就這個蒙面法，禁蒙面法生效之後代表什麼呢？就是警察有權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要求任何人除低面罩，抹咗你啲彩绘，去核实你嘅身份。咁警方嘅讲法话，一般情况下，如果唔服从，警员会首先警告；如果继续拒绝服从，就有权使用武力，除低你嘅蒙面物品，又有权拘捕。一经定罪，会罚款10,000同埋监禁5个月嘅最高。咁呢个就系、是、即系警方就特登今日提醒大家啦。咁照计，如果你戴住个面具喺兰桂坊周围行嚟行去。咁應該冇乜嘢嘅，你犯法你咪除個面具俾警察望下咯。 係，咁但係而家個最大嗰、那個即係爭拗點咧，其實就在於警方喺前線執法嘅嗰種決，即係個決策啊，個決定權啊，喺佢哋嗰度，同埋即係過往嘅即係一系列嘅一個民眾示威又好，你話係暴動又好咁樣啦，即係佢點樣去界定咧？好似即係暫時唔係咁能夠服眾。咁如果今晚去到呢一個點，就係、是究竟喺個節日慶祝 同埋一个佢点样去界定示威之间嗰、那个嗰条线点样定咧？系咪喺前线嘅警员里面会有一个好划一而系令到人具说服力嘅线咧？咁似乎就即系整个整个行动或者系整个今晚嘅一个注意点。 不过嗱，你睇翻条法例咧。其实是不需要画这条线的、即是警方 他认为是。 他认为是就是即是他认为因为你戴着面具他就可以搜查你。 当然。 其实之前就算没有这条法例你没有戴着面具他都可以来搜查你给一个理由。 是啦。 现在你就是。 就像周街查你身份证一样。 理论上他要给个理他要有一些合理的依据才查你的。就不会说无端端我喜欢的。 是。 他起码给个理由你。现在就是。叫做多个理由俾警察去查你，同埋叫你除低个面具。而警方喺今日嗰条片里边咧，特登都提到嘅，就系喺呢个第即系、就是、个禁蒙面法嘅第五条，即系咧就系警方搜查嗰个过程里边咧，系冇任何免责辩护，所有人都要遵从要求，即系直情讲到冇免责辩护吓。咁、可能大家奇怪啦，咁。喂，唔系明明话你做紧一啲专业嘅嘢就可以系一个辩护咩？咁其实你睇翻嗰个法例啦，嗰、个写法咧就唔系话豁免啊呢啲字眼嘅，个讲法咧就系、是、个讲法咧就系、是、冇免责辩护嗰个讲法咧，其实系讲紧你可以以呢个为合理辩解， 系， 但系呢个辩解就系告咗你之后上法庭讲嘅， 吓， 咁即系话咧你喺街度咧。总之个警察佢而家呢条法例就系容许佢咧就已经可以 即时执法啦， 即时执法控告你嘅。只不过你话有任何嘅合理辩解咧，留翻法庭讲。所以咧，警察点解话咁大声讲话？喂，记者你都冇呢个免责辩护噶咁嘅意思就系呢个意思就系佢系根本上可以告你嘅。然之后你同法官讲啦。 因为头先欧嘉伦讲得好啱嘅就系、是、其实喺即系正常情况之下，本身即系警察系有咁嘅权力去做即系截停，跟住之后再做一个即系咁样嘅彻查嘅。咁但系坦白讲，佢哋而家即系点样特登会整段短片或者系提醒咧？咁我谂都有鉴于近期其实即系佢哋都受到好多方面嘅压力同埋投诉啦，就系话喺街上面嘅话，即系佢对记者啊又好啊，或者对一啲市民啊，但嗰啲市民喺啲影片睇落去嘅时候，好似唔系做紧一啲违法或者系反抗紧佢哋嘅行为啊，都会受到一啲即系武力啦，或者系即系截查嘅一个对待啦，咁就好似即系令到警队嗰个形象啊，或者系执法上面嗰个水准啊受压，咁所以我谂佢出嘅呢一个咁样嘅。短片聲明又好啦，即係我諗咪一開始就戴定頭盔先啦，就嗱，今晚咧我哋都睇到定係一定有問題㗎啦，咁我就話明俾你知先，就喺咩情況之下咧。我哋咧就會咁樣做嘅，咁就唔好怪我哋啦咁樣。咁當然即係從警隊嗰方面嗰、那個即係預先去告示佢哋咁嘅做法咧，即係佢哋從佢哋個公關嚟講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實際上真係受落嘅市民究竟係咪？真系会接受咧，咁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啦。 我谂都系睇下到时实际情况，大家即系警察点样做嘢，市民嘅反应系点样样啦。至于即系今日就系万圣节啦，焦点就喺中环嘅兰桂坊啊。咁大家有咩意见咧？对于警察嘅部署啊，今晚对于万圣节发生乜嘢事，有啲咩睇法？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杨女士啊， 杨女士你好。 你好， 两位， 请讲。 我原本咧个朋友问我，出唔出嚟啊？咁我话，都系冇啦。你而家好似听闻，唔知琴日听新闻机报道又话冇乜嘢，市民又冇出去，又话地铁又要收九，九点都话冇啦。咁我因为我本身住九龙嘅，咁一间又翻唔到屋企，咁又要行，咁样一间又唔知发生咩嘢，咁啊无谓啦，咁咪。都系唔去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啲商户好惨啦。我哋即系一年一次，咁嗰啲我都等啲商户，而家唔知边个令到啲商户受损啦。警方一早就事先有张扬，咁样好似搞到好似 即系俾咗好多压力俾啲即系市民话唔好去消费啦，咁 啊系啦，系啦，咁啊啲商户又话。有必要時候要配合佢咁樣啊，又要提早收啊，咁樣樣咁，我哋即係其實一個咁嘅節日，不嬲都係咁噶啦，即係搞下呢樣，搞下嗰樣噶啦，呢、這個 Halloween 唔係今日嘅事噶咯，我唔明點解會突然間咁樣即係。 一样好开心嘅嘢，咁又要压制住，咁而家系咪军？我觉得好似军警管香港咯，而家好似、 你意思是宵禁系嘛？你意思系？ 类似啦，不如宵禁啦，咁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我唔知而家香港咩嘢得咯。 嗯，好。多謝楊女士嘅意見， 多謝楊女士嘅分享啊！ 如果講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咧，真係越嚟越多嘢係唔得嘅。嗱，剛才大家聽到新聞咧，今日有兩樣嘢咧係即係喺法庭上，亦都係同呢個禁制令有關嘅啦。第一樣咧就係啱啱嘅，啱啱喺半個鐘頭之前出現嘅，就係咧又一個。政府咧就系申请禁制令啊，咁已经得到高等法院今晚挨晚嘅时候紧急开庭聆讯啦，就应律政司嘅申请颁发咗临时禁制令，禁止乜嘢咧？嗱，我简单嚟讲啦吓，就系禁止任何人喺网上嘅或者系其他平台去发表言论，去鼓励、协助、煽动或者教唆他人咧，或者系威胁用暴力去伤人或者损毁财物。咁呢个禁制令咧就临时禁制令已经颁咗噶啦吓，咁直到11月15日咧就会正式提讯。咁即系代表啦嗱，咩事咧？就系、是、大家你留意好多嘅平台啦，尤其系连登啦、Telegram 啦，咁佢哋系会有一啲人喺度讨论，喂，今日我哋去边度放火啊，或者系边啲？边啲商铺要装修，要同佢装修咁啦，呢啲咁嘅言论咧，都会喺连登里边见到嘅。咁而家咧就系、是、政府咧就准备，而家唔系准备啦，系禁制啦，吓用禁制令嘅方式，似乎想唔想再有人喺网上面去讲呢啲说话啦。 系 啊，咁而另外咧，今日咧亦都有另一宗嘅案件啦，就系咧系早前咧就系24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咧就政府引用呢个紧急。法咧就系订立咗禁蒙面法啦，咁就申请司法复核嘅。 系 咁今日咧就高等法院开庭嘅，咁就开始喺高等法院审啦，审两日嘅。嗱喺电话里边咧就有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陈淑庄你好， 你好听呀， 你好两位好， 你好，我想不如倾一倾咧，即系睇到嗰个啱啱今晚嗰、那个，即系临时禁制令就禁止啲网民咧就喺网上面教唆或者煽动他人去用暴力或者威胁用暴力啦。我想问一下，我其实一直都唔系好明嘅咧，就系、是、其实你喺网上威胁或者煽动他人去用暴力咧，本身都应该可以告你噶，系咪啊？咁然之后整个禁制令出嚟，又多咗啲乜嘢咧？其实。 我其實唔係好明嘅，你問我，所以我初初睇到咧，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嚇乜？而家現行法例唔係可以處理得到嘅啦咩？咁、究竟呢個禁制令係咪真係其實第一？我唔明白點解呢一個律政司要將呢個責任明明係應該警方已經有咁多人啦，而且又有一個即係仲增加咗資源去做關於 I T 即係呢一個網上邊調查等等嘅一個咁樣嘅部門都採取唔到行動，就反而要將個責任咧擁咗落去法庭嗰度，要去頒一個禁制令。咁其實係咪架床疊屋咧？咁而且亦都令到即係你如果就咁睇個禁制令咧，其實都幾闊嘅。咁會唔會係令到即係大家其實係無所適從？而且咧，尤其是一個咁樣嘅禁制令咧，可以話係以往係未有出過嘅，未有出現過。咁其實係咪會影響即係香港人嘅通訊自由啊？等等。當然我唔係話喺網上網上面發布任何嘢係可以唔需要負責任，但係正如你哋講啦，就係、是、本身已經有現行嘅法例係正係呢一個警方係可以作出調查，有需要嘅話，佢認為根據呢一個律政司不嬲個檢控嘅程序或者一啲原則，佢認為有機會告得入嘅話，佢係可以拉人係可以告人噶嘛。咁但係而家就唔知點解會將就變成咗一個法庭嘅禁制令。咁如果有咩事，就可能要向法庭去尋求一啲法理依據，咁跟住再去即係再去處理呢啲事件啊，或者人士，咁我其實唔係好明佢呢一個做法做乜嘢嘅，咁而且嗰個影響咧都會幾深遠嘅。 聽日其實咧有兩個最主要嘅問題，啲人都會問嘅，就係、是、第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 即係如果既然現行法例裏面咧都好似會有啲咁樣嘅權力嘅時候，咁即係其實法庭係咪即係需要會即係應律政司去咁樣做咧？即係點解要即係好似多此一舉咁樣咧？係咪法庭係一個佢哋應該要去做嘅一個 function 咧？第二個就係嗰個時間性個迫切性啦，就係依個係一個即係緊急嘅一個禁制令嚟嘅。咁即係究竟喺咩情況之下，即係依啲嘢先至能夠用咧？我諗好多市民都會問呢兩個問題。 其實第一我這個是律政司自己的取決，當然法庭也都有他們自己的決定啦，但是因為這個是一個單方面的申請啦，法庭如果聽完他的理據他覺得合適的話就頒了一個臨時禁制令，遲些有個機會即剛才你說的日子啦，就會詳細去再可能再做一個詳細的聆訊啦，但是始終即係法庭點樣決定？因為我而家冇嗰個那個理由喺手啦，咁所以就好難去估計。咁但係正如大家所講，而家似乎政府好多時候即係將個緊急嗰個情況咧，就即係有啲無遠忽界，即係咩情況佢認為緊急就好緊急㗎啦。即係無論嗰個係拉人封艇啊，無論嗰個係蒙面法啊，或者甚至而家呢一個嘅申請，咁律政司覺得好緊急，咁就去申請。咁但係其實係咪即係警察做唔到嘢，定係搜集唔到證據？咁就而家借法庭把刀愛嚟去即係去挟持住或者去警告啲人咧。咁呢一個其實係咪法庭應有嘅功能咧？咁本來已經有一個執法部門，點解會要通過法庭再去即係進行一啲咁樣嘅禁制令咧？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啲懷疑，咁所以更加需要睇個理由。咁但係究竟是咩緊急的情況咧？我就唔係好理解啦。咁亦都所以要睇一睇究竟，即係佢有冇解釋到佢而家個緊急情況係去到邊度？因為譬如話好似蒙面法咁，佢就講話，唔係咁緊急嘅，不過係因為公眾危險，即係英文 public danger 啦咁樣。咁所以就要借呢個緊急法去立蒙面法。咁但係其實即係究竟是不是真的咁急呢？咁急到點呢？是不是真的要樣樣嘢都變成禁制令？即係可能禁止你出街，禁止即係其實同宵禁仲有冇差別呢？咁 係啦，喺嗰個臨時禁制令，啱啱嗰個臨時禁制令咧，佢提到就係話，佢係限制任何人喺一啲網上平台啦，包括但不限於連登及 Telegram 啊。咁我想問啦，如果呢啲平台不是喺香港註冊嘅話，其實法庭嗰個裁決，佢能唔能夠去管轄到 一個覆蓋範圍啦？ 呢一啲嘅平台嘅咧， 這個坦白講，我而家喺呢一刻我都唔敢作出一定好肯定嘅回應，因為最主要當然要睇翻究竟個法庭嗰個執法嗰個程度，同埋佢要證明啲乜嘢咧。咁但係如果好可能因為我都諗緊佢個搜證嗰個證據係如何啊，能唔能夠舉證啊？咁或者嗰個煽動係咪就咁睇字眼？咁而嗰個佢又知道係咩人，咁啊拉咗，咁純粹就係咁樣處理咧？咁所以即係喺嗰個技術層面嗰度，係咪可以真係去處理得到？我喺呢一刻我都唔敢肯定，即係坦白講。咁但係當然如果純粹話係睇嗰個煽動啊，或者講其他嘢嘅，咁會唔會係就住個人嘅言論就唔係話真係關嗰、那個嗰、那個平台事咧？咁呢一個好可能又係另外一個考慮嘅方向。 係，我想知個個人嘅言論咧，你見到譬如喺連登咧，佢哋會有啲貼文係咁嘅，即係。嗱，呢間公司咧下邊有幾多幾多幾多間邊間邊間嘅分店嚇，有啲乜嘢商號，大家千祈唔好去破壞啊！咁係咪犯法咧？咁算唔算煽動咧？ 甚至你聽到即係有啲講話發夢啊咁樣啦嚇， 我發夢 嚇嚇即係呢個即係睇下都其實上到庭係睇下點樣去即係點樣去處理咯。咁因為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如果法庭係接納啊呢一個係一個暗號或者其實代表咁嘅咁佢如果信納嘅話，咁可能就已經即係佢講呢一樣嘢話係反話嚟嘅咁樣咁佢可能如果信納嘅話，咁佢都會接納噶。咁就可能作出佢嘅裁決。 即係法官決定 嘅 嚇。 係啊係啊，即係咁當然喺呢個好難講控方，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申請人啦嚇。咁佢可能喺處理 上面，咁佢可能即係要即係要提供足夠嘅證據去證明翻佢嗰個個案啊，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即係呢啲相關嘅資料係正確嘅咯。 今次民主派點樣去睇即係呢一個禁制令？因為其實一直以嚟網上面嘅呢一啲討論咧，都其實都持續咗都相當耐㗎啦。即係點解突然間？会突然间话，我而家要禁就即刻要禁啦。咁系你嗰一栋近呢几个礼拜或者甚至乎呢几日嘅一啲街上面嘅行动，系咪直接挂钩咧，先令到政府会有啲突然间咁急嘅一个申请咧？ 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政府嘅行动吓，即系啲嘅行为。其实我谂 即系匪夷所思啊。 又六，我又唔敢咁講嘅。不過而家都冇咩，你大家即係你大家以前讀早幾個月想象唔到嘅嘢，而家都發生曬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再可以有多少想像力嘅。咁但係呢一個我真係想像唔到啦。咁我嘅理解就譬如莫乃光議員，因為佢代表呢、這、一個資訊科技啦，佢對呢一個判決嗰個反應都幾大嘅，即係佢認為係其實對大家個網絡自由咧其實嗰個控制係好大，亦都係表達自由，亦都係嗰個影響係好深遠，即係以後讲咩香港有自由都冇噶啦，其实而家同大陆都唔系争好远噶啦，即系其实因为佢认为系边个去决定究竟乜嘢系有煽惑啊或者煽动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成分咧， 权就喺晒。 系啦，咁即系嗰啲咁究竟要去到边咧？究竟佢有几大权咧？系咪咩证据都要交出啊？等等，咁呢啲即系可能都要我哋都要再深入去睇一睇，究竟嗰、那个嗰、那个令系嗰、那个涵盖面系几阔大咯？因为譬如上大家都记得早前曾经都有一个禁制令出咗嘅，咁但系稍后就呢一、這个警方就去进行一个修订嘅，咁就即系 DOJ 啦吓，起底嗰、那个啦，咁律政司嗰边就进行一个修订嘅，咁就类似一个叫做令范围即系有多少少限制啦，咁但系其实个影响面都好广。 系，我想讲翻即系最后两三分钟，讲翻紧急法之下嗰个禁蒙面法啦，咁司法复核今日开。有两个法官审，是代表啲乜嘢咧？ 其实我相信法官或者司法部门都觉得呢次嗰、那个案件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咧可以话系几罕有地咧系会出现咗两个法官一齐听嘅。咁呢、這个除咗人权嘅即系影响之外咧，都对香港整个宪法究竟基本法系有几咁重要，个基础系有几强咧，系一个非常之关键，可以话系差唔多可以话系最重要嘅案件。咁呢一个就以后可以话决定咗究竟。即系我哋嘅特首系咪可以绕过立法会去进行一啲立法嘅程序，系完全不需要经立法会嘅同意或者系审议咯？ 咁嗱，而家预计开两日啦，通常会几耐有真系个判决出噶？ 嗱，我就真系唔敢讲啦。不过既然如果呢个系万众瞩目，亦都系咁罕有、咁重要嘅一个个案咧，我相信法官两位法官咧会尽力、会尽快去提交佢哋嘅一个判决书嘅。 咁如果系咪真系假如啦吓？如果高等法院系判决系成立嘅，即系民主派赢咗嘅，系咪代表蒙面法系即刻取消咧？ 要睇啦，因为我哋有讲呢个关于蒙面法啦，亦都有讲呢一个关于紧急法嘅。咁究竟紧急法系咪合乎宪法啦？系咪真系合乎宪法啦？咁蒙面法系咪有违反人权啦？等等呢啲个案又好难一概而论嘅。咁所以一定要睇翻法庭就住两个嘅一个条例啦，一个系规例啦，究竟佢作出嘅系边一个部分，或者系冇话特别针对边一条。是违法或者违宪的，那那里可能要再作一些处理咯。 即是可能他是会修改某一些条文是觉得不合得的或者违宪的，有一些觉得合宪的。 是啦，咁嗰啲就可能要政府去跟进啦，就未或者甚至可能政府唔服输会上诉啦，咁呢个就有待睇下个结果系如何啦。 明白，唔服输可以上诉完再释法添嘅。 嗯， 好， 当然从来都可以有释法呢个可能，佢哋唔跟规矩。 因为通常涉及呢个宪制问题嘅，可能都惊动好多人。好，唔该晒你，陈淑庄。 唔该晒， 唔该晒两位。 陈淑庄系民主派会议召集人，各位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今日是太子站831事发后两个月，有市民在太子站外参与网民发起的悼念活动，大批人走出联合广场对开的弥敦道马路，影响现场交通。警方多次警告和举旗，发射两枚催泪弹驱散人群，大部分在场人士立即散开，现场不少人戴上口罩。警方透过扬声器表示，根据禁蒙面法，现场人士不能使用蒙面物品，要求立即除下。人群在傍晚六点左右开始聚集，有市民在站外点香和插上白花，悼念怀疑在事件中死亡人士，并且高叫口号。有市民用雷射筆照向警署，警署内有人用电筒照向市民，并且警告在场人士正在参与一场非法集结，应该立即离开。高等法院傍晚紧急开庭聆讯，应律政司申请颁发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网上及其他平台，包括但不限于连登及 Telegram 发布言论去鼓励、协助、煽动或教唆其他人使用或威胁用暴力去伤人或损毁财物。临时禁制有效期直至11月15日，有关案件提讯。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周六维园集会上诉，维持警方禁止集会的决定。发起集会的刘永康说，周六分别在中环遮打花园及爱丁堡广场举行的集会已经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呼吁希望合法参与集会的市民到上述地点参与。另外，上诉委员会因为法律观点争拗，押后处理周六天马公园集会的上诉。刘永康承认对上诉结果不乐观。警方中区助理指挥官廖家琪说，欢迎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提醒市民若果参与已经被警方禁止的集会，可能会犯法，希望市民和暴力示威者划清界线。守护香港大联盟表示，10月上旬发起网上联署，呼吁市民支持禁蒙面法，进入第三个星期，获得共42万多市民支持和联署。大联盟召集人黄英豪表示，显示主流民意不希望香港沉沦，期待特区政府和警队早日止暴制乱及挽回经济。大联盟坚决支持香港警队严正执法。黄英豪又说，大联盟正同其他团体合作，将于近日发起大型派对活动，以汇聚正能量，换回香港的活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封路的消息，在弥敦道，因为道路状况，弥敦道而家来回方向介乎界限街至到太子道西呢一段咧系封闭咗噶。咁就系弥敦道因为道路状况。而家介乎界限街至到太子道西来回方向都系封闭咗。跟进翻较早时嘅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因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仲系处理紧。而家龙尾分别啦，就系排到去城门隧道、荃湾入口收费广场。另外咧，沿住青沙公路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而沙田岭隧道同埋大围隧道去沙田方向啦，仲系间封紧噶。另外，沙田路去大埔公路嘅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围，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沙田马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定富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车龙就松翻些少，龙尾沿住鲤鱼门道一路排翻上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 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较早时近住 Megabox 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正常返。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的道路状况仲是处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而家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红隧的龙尾是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消防局，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的，龙尾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过了狮隧口，窝打老道返沙田近住九龙塘会那段依然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另外提一提大家，兰桂坊有封路的安排，为了配合万圣节活动，直至到听朝早清晨六点钟，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之间嘅一段德记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同埋和安里都系封闭噶。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嘅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黄之锋被 DQ，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如果政党的政治理念和你个人是相矛盾，那你就要澄清，要跟个人你是不是应该退党呢？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北京容不容许我参选都不取决于我到底是香港众志的一份子，因为当他们都多番定性我为港独头目，他们的抹黑是很明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20年1月起，在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下，不只有高龄津贴，还会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申请只需要填妥表格，寄去社会福利处等约见就得。而居住广东或福建的长者，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申请，就不用先回香港住满一年。查询请打3105-326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好，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倾下呢个新鲜热辣嘅又一个临时禁制令啊，麦嘉俊，就系刚才讲过啦，就系、是。律政司啊，今日咧就系挨晚就系向高等法院申请呢个临时禁制令，禁止网上发布言论煽动或者教唆暴力伤人。其实我一路都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咧，喺过去几个月里边咧，点解一路警方又好，政府又好，系冇控告或者系尝试去拉人咧？就系喺网上面一路其实好多噶，你去连登，你系好公开地讲紧。點樣去毀壞某啲店鋪係好公開講緊嘅。我記得以前即係 目標啊、地點啊， 係好清晰 嘅 嚇。咁、 啊啊、 幾年前我記得嘅係有人喺網上話：，誒、哎、我炸咗迪迪尼咁，即係其實講笑咁講啦，個感覺係、都拉咗嘅。 係 咁而家點解一路都好似冇行動，跟住就禁制令？點解用禁制令咧？嚇、啊！ 誒、依個即係禁制令，我諗即係坦白講，大家都好明白咧，就係、是、即係自從特首、政府甚至警方係非常之嚴正地話，我哋會用所有辦法去止暴制亂開始咧、其實即係不同嘅法律工具啦，不同嘅一個街上行動啦，其實都已經展示咗佢哋喺依方面嘅決心㗎啦。咁、即係簡單嚟講、就是，就係即係佢展示到俾公眾睇，就係而家一刻我哋就算唔單止喺即係街上面嘅行動上面啊，即係甚至乎喺所有 我哋所謂叫做preparation 準備嘅階段咧，或者係鼓吹嘅階段咧，我哋都要去檢視我哋點樣去控制。咁依個就係、是、即係而家我諗係佢哋俾咗個非常之明確信息出嚟。咁依、這個即係當然喺整個嘅。即係講緊對港人對於整個言或者世界上咧，對於即係香港嗰個言論自由嘅信心，即係或者係其他方面嘅嘢會唔會有打擊咧？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嘅。即係譬如頭先好簡單，我哋喺一個休息嘅時間咁樣啦，我即刻都收到好多唔同政界啊、商界啊，甚至乎一啲外國領事嘅一啲信息，即刻都會問呢一個禁制令點樣實施啊？嚇個實施 點樣執行？ 點樣執行啊？即係點樣去做啊？即係譬如話。而家講緊喺即係連登或者係即係 Telegram 裏面佢講啲乜嘢算係即係納入咗去檢控嘅範圍啊？或者係其實個群組裏面啊，人嗰個 identity， 即係講緊嗰個即係識別上面啊，咁係咪即係話已經係可以入去？即係完全可以徹查到係完全冇私隱嘅，點樣保護翻即係言論自由嘅嗰、那個或者私隱上面嗰條界線咧？即係呢啲其實好簡單，頭先講簡簡短短五分鐘休息時間，已經收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咁我諗依一個就正正係一個好活生生嘅例子，就係話啊，明白佢哋想要止暴制亂嘅，但係即刻帶出嚟嘅嗰個。嗰、那個反應或者嗰個影響係成個城市上面俾人嘅觀感，即刻就已經出咗嚟。 因為你譬如以前嘅一啲禁制令，譬如我禁止某個人行入某個地方係好簡單、好清晰嘅，又或者雨傘運動嗰陣時就係禁止成班人霸住邊條街到邊度邊個位，咁。比較清晰嘅，你而家 嗰個唔係虛擬世界，都係真實世界嘛。但係而家佢管埋嘅一個即係虛擬世界上面，即係網絡世界上面嘅一啲言論嚇。咁裏邊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核實嗰、那個。個身份上面一直以嚟，即係點解個即係網上面咁百花齊放嚇，或者有咁多唔同嘅言論咁樣咧，就因為係喺依一方面係做得好嘛嚇。點解會有一啲國家或者地區會俾人感覺到個網上言論自由係被即係壓抑咧？就係其實某程度上喺網上面講嘅所有嘢都係受到國家或者地區嘅監察啊嘛。咁而家個狀況就好似。納入咗呢一度，咁當然政府佢哋可能會講嘅就係我哋都會係從一個止暴制亂嘅嗰個初心出發去做呢件事，就唔會過分壓抑住呢樣嘢，亦都對言論自由冇一個實質嘅影響嘅。咁但係永遠言論自由除咗係真實嘅自由之外，仲要係觀感上面有冇一個壓力啊嘛嚇，依個亦都係即係整個爭論或者係一個討論嘅中心點啊。 剛才我提到咧就話有係2006年嘅案例嚟嘅，就係有人喺網上話要炸咗迪迪尼嚇，炸迪迪尼咁樣啦，就徵求點樣整炸彈，咁個結果咧就係警方係告佢，即係政府係告佢浪費警力罪。咁就判罰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同埋罰款10,000元嘅。即係話呢，基本上你而家煽動教唆暴力呢，即其實喺法例上現有嘅法例上應該可以搵到一啲方法去止暴制亂㗎嘛。係咪真係要用法庭頒臨時禁制令嘅方法呢？因為你一用呢個方法其實係要法庭去做嘢嘅。係即係以往係要用執達利去做嘢嘅。咁點做呢？ 即係依個真係我自己唔係法律專家，真係唔知道。即係依個亦都係好多香港人嘅。 頭先同阿陳淑莊傾，佢都話唔係好知道。 係啊，即係因為即係實際上我都有問㗎。陳淑莊頭先嘅問題就係點解要用到法庭去即係頒呢個禁制令咧？因為如果本身即係頭先歐嘉玲女士講2006年嘅時候，其實本身都自己直接啦，都做到啦，咁啊引起公眾恐慌，咁已經能夠做得到啦。咁亦都當時唔有太大嘅即係影響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咁即係如果係真係有一個即係引起恐慌嘅時候，咁當然會有啲討論嘅，但亦都未去到而家今日咁樣，即係有咁大嘅爭議啊！即係直接有好多人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憂慮，究竟喺個最終，如果而家法庭俾到呢個禁制令嘅時候，喺個網上面究竟即係警方或者政府能夠控制到嘅言論上面嘅一啲執法，會係去到咩程度呢？咁我諗依、這個我都希望政府好似頭先我哋啱啱搞咗時候，好似警方所講到明，今晚佢哋點樣處理？我希望政府同埋警方都應該就住呢一樣嘢，都向公眾咧盡快去講翻，其實佢哋喺嗰個執法嘅尺度上面，或者嗰個範圍上面，應該點樣去釋除公眾？ 暫時就目前個細節咧仲未喺手嘅，咁因為嗰個臨時禁制令都係啱啱頒出嚟嘅啫，咁我哋留意最新嘅發展啦。 喂，世杰啊，巨文啊，我知道我冇翻嚟绿光舞，你唔好嬲住先啦。嗱，即系咁，今个星期嘅主题咧就系极地越野赛跑嘛，所以咧我就出去亲自请咗四大极地马拉松大满贯冠军黄浩聪上嚟，听下应该点样备战啊？ 算你啦，而我亦请嚟咗极地达人黄利啦，讲下佢嘅亚马逊森林之旅。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我得你都得。 陈志明神父获颁发香港人道年奖，表扬佢致力推动流产胎儿安葬服务。 因为我哋信仰就当卵子精子夹嘅时候，已经系人嚟嘅。咁一个人咧又系人，又出唔到世，即系冇机会犯罪咯。冇机会犯罪嘅话，唔系天使系咩事先？完咗之后咧 ，Angel 正话我有释怀，我知道我 B B 喺边度。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星期六晚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仲有15分钟，麦家俊，我哋倾一倾啦。其实成个运动或者系喺几个月嚟嘅争议咧，喺好多嘅不同嘅界别咧，都引起咗好多前所未有嘅一啲争论啦。 系 喺学校里边啦，其实好多学校都系头痛紧，就系头痛咗几个月噶。 系啊，自从暑假中段开学开始，到而家都 竟然中学生喺9月嘅时候、10月嘅时候，好似变咗运动嘅其中一个主力。 系啊，好多人链喺个校外度发生系嘛。 然之后喺校内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学生咧， 系 小息嘅时候无端端会喺度嗌口号啊、唱歌啊。即係啲管弦樂團又會奏下呢個《願榮光歸香港》啊， 係啊， 跟住有好多嘢咧，都會令到一啲學校咧都要諗下辦法點樣應付嘅。 係， 咁其實好多學校咧，嗱，我唔知，即係我都有接觸不同嘅學校咧，佢哋會好想咧啲學生咧，寧願你罷課喺學校裏邊罷，你有咩活動喺學校裏邊做曬佢，就唔好出街啦。 係， 出街一來咧就有唔知咩人可能騷擾佢啦，二來就係俾記者影到相。好大件事噶嘛，咁所以好多学校系宁愿啲学生喺学校里边嘅，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之前亦都即系有一啲即系开学初期嘅时候都有啲学生都有揾我嘅，或者我哋都想罢课，跟住之后里边咧想请啲讲者啊或者点样啊，咁都有问过有冇兴趣去嘅，咁咁啱我唔系香港，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当时咧诶讲得啱啊，欧嘉伦大部分嘅邀请咧都系讲紧喺即系校内嘅， 系啊，其实啲有啲老师直接咁同我讲嘅就系话。即其实大家都宁愿啲学生咧留喺校内，你要罢课，我哋俾间房你罢，然之后咧揾外边啲人同你哋倾下偈，咁咧就唔好出街啦。 同埋坦白讲，对于喺教师同埋喺校方嘅立场嚟讲咧，即系喺校内里边做一个心理辅导啊，或者即系做一啲讲解啊，其实系容易啲嘅，因为始终即系喺校外嘅话，你都唔知道点样啲人 去咗边啦， 系啦系啦， 去咗边你都揾唔翻佢。 系啦，同埋即系亦都因为好多学校里边咧的而且确今次嗰个影响咧。去到即系连结而家读紧书嘅，同埋即系一啲毕业嘅校友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其实校友里边都有好多唔同阵营嘅人喺度啦。咁所以就的而且确，即系校方喺去管理或者系去即系去安排唔同政见或者系唔同年份毕业生翻嚟去即系交流或者喺校外做呢啲嘢，其实都好头痛啊！我自己母校都系咁样，都好头痛啊！其实 系即系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咧？又或者其實有啲校友可能係比較保守嘅，或者校董會比較保守嘅，佢唔想將一啲所謂政治帶入學校。嗱，我諗最新嘅例子就係聖保羅男女中學啦。咁呢間學校嘅校董會咧，就向家長學生嘅家長就發咗一封信啦。簡單嚟講咧，佢哋就話係要保護同學安全啦，就校董會係促請校方。就提醒所有同學咧，就要求學生啊喺校園內外啊不可舉行或者參與違法公眾示威或者集會，亦都唔可以利用學校宣示政治立場或者主張，或者以學校名義喺校內外舉辦相關活動，違者以校規處分。點睇咧？ 呢封信咧，即系喺校董会出嚟嘅时候，当然即系一石激起千层浪啦。因为第一啦，即系我谂有即系睇封信里边啦，即系我哋喺手头上面啦，即系一开始咧，即系佢哋喺度讲紧话，我哋既系想我哋嘅培育嘅学生咧，成为未来嘅领袖追求卓越，但系都想学会。 關顧社群，即係依一啲咁樣嘅，即係希望要關心社會嘅，但係同時間咧。而家就話，但係而家社會又即係引致嚴重分裂啦，入到校園啦，咁所以我哋就 我哋就談政治， 執辦不談政治，但係又要關顧社群嚇。咁、所以即係依句嘢對我哋嚟講，即係我睇落去，仲話要希望啲學生具備勇氣、膽量同埋創意思維啊。但係而家做法就好似即係逆其道而行啊。本身嗰封信裏邊咧，即係第一二段就已經即係自打嘴巴咁樣感覺。咁我會覺得即係睇落去，我明白即係每一個校方裏邊唔想會有一啲即係太亂嘅。状况出嚟，因为实际上嚟讲，我明白有好多家长系希望咧喺嗰个学习环境里边咧系尽量安全，同埋尽量少接触政治，因为政治系好累人嘅。咁但系同时间，因为呢样嘢已经系席卷咗全港啦，即系我谂唔知全港咧，即系全球都关注紧香港，其实又好难走得甩咯。如果你要关顾社群嘅时候，点可以叫学生话完全唔理政治咧？咁喺成封信里边，亦都见唔到佢哋话所谓佢会点样去教育佢哋啲学生。唔好去即係有一個正確嘅思維嘅時候，亦都冇講話有啲咩嘢佢哋會做，就係佢就叫啲學生唔好做啲乜嘢。咁睇嚟即係呢封信喺之前一直我哋討論過好多次啦，即係由中學又好，大學校長又好，其實我哋講緊嘅係同理心啊嘛，明白學生嘅需要，明白學生喺情緒上面或者關顧社會上面嘅需求。咁但係睇嚟。呢、这个校董会就未必都喺封信里面去反映到佢哋呢方面嘅初心。 我哋同喺电话里面咧就有圣保罗男女中学反修例关注组成员有位陈同学，陈同学， 陈同学你好， 你好， 三位主持同埋主持你哋好。 系啦，你哋咧喺过去尤其十月初嘅时候就搞过一个便服日嘅时候就叫同学着黑色衣物啦，搞个反送中音乐会啦。你哋其实仲做紧啲乜嘢令到校董会咁关注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我哋嗰、那個之前九月嘅人鏈啦，跟住音樂會啦，同埋最近十月尾嘅嗰個靜坐活動咯。 嗱，咁你 主要係呢啲嘅。 係嗱，你哋有冇嗱封信出咗之後，有冇同校方溝通過啊？以後你哋仲可唔可以搞活動啊？ 其實咧就喺封信出嚟之前啦，大約十月中嘅時候咧，學校就已經係斬釘截鐵咁講咗，就係話我哋係唔可以再舉行任何政治活動嘅。佢講嘅唔可以舉行係唔包括你係咩立場都好啦，你係黃或者藍或者乜，任何嘢都唔搞得。再加上就係佢哋係認為我哋咁樣唱歌嗌口號係流於一種單純嘅情感發泄咯。是停留在一个同温层，是一个很幼稚的行为。所以其实他们是贬低了我们对的政治的自由的追求，反而就要求我们要跟住他们的所谓的框架去做一些中立的活动或者是具教育意义的活动。 那么十月中之后即是有这样的校方有这样的立场之后，学生里面有什么看法呢？其实 以我们所知啦，有小部分同学是赞成的，因为他们是希望學校園唔好搞到好紛亂啊，係有個寧靜嘅環境咁。 息事寧人啦， 係啦係啦。但係當然亦有一大部分嘅同學，佢哋係為此感到反感啊，係認為學校係喺度打壓緊個言論自由咁。再加上其實咧，我哋學校入邊係一個傳統嘅，就係以一個學生指引為傲。個學生指引入邊係講話同學咧係可以自由去舉達意見，用適當嘅方法、適當嘅平台去做。所以其實佢。咁樣去喺個學生框架上僭建，去唔俾進行呢啲嘅活動，其實係違反咗學生指引咯。 但係 再加上但 係如果佢頭先講話你哋嘅口號啊、唱歌啊嗰啲，即係都留於一個你嘅意思係好幼稚或者係好空泛嘅一個即係情感表述啦。咁但係校方如果即係有咗咁嘅立場之後，佢哋有冇？即係安排翻相關嘅講座，或者係啲心理輔導啊，又或者係一啲活動啦，去同你深化地去討論呢件事情咧。 學校咧就希望同我哋研究一啲相關嘅活動咯。咁但係個重係研究，咁、 okay. 但係個重點就係我哋關注組絕對唔係代表學校，亦唔係以學校名義，亦更加唔係學校嘅任何一個正式嘅學校。學生團體咯，所以我哋冇一個義務要根據校方佢哋想要嘅立場，然後去做佢哋想要嘅活動咯。 我想問一下你嗱，而家啱啱介紹你嘅時候，你話即係用聖保羅男女中學反修例關注組成員啦。我想知即係學校咧，會唔會覺得 你哋改呢个名都系以学校名义去做紧嘢咧，会唔会你咁样做已经犯规？我头先咁样介绍你，已经令到你犯咗校规啊？ 哦，依方面我哋唔好担心嘅，因为喺我哋之前同校方嘅讨论入边咧，我哋都系继续用紧呢个嘅， 都得嘅 呢个名嘅， 系啦， 嗯， 学校知道我哋唔系以学校名义嘅， 咁而家你哋准备咧，倾完之后，有冇更进一步嘅活动会继续搞啊？ 暂时一啲长，例如好实际嘅活动啊，冇嘅。但系我哋会出一啲声明同埋公开信咯。 嗯， 我哋希望系可以俾更多人去知道，其实校董系如何，系而家系将呢个现有嘅学生框架。嗯，就将它变咗一个死咗嘅一个校规咯，而我哋学校系冇任何校规嘅，所以根本校董喺呢个情况下去列做一个新嘅校规，根本系唔合情理之余啦，亦系违反咗佢嘅责任咯。 嗯，我想问一下你哋而家仲有冇同学咧？譬如话小息嘅时候会喺度嗌口号啊，或者几个人聚埋一齐又唱一下歌啊咁噶？而家仲有冇啊？ 暂时就未有，因为大部分同学都系。被一种白色恐怖蔓延成个校园嘅气氛所 白色恐怖 真系咁样系啦， 系咁但系喺学校里边，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话由十月中开始，即系佢哋都有咁样嘅好清楚嘅指引啦。咁啊，即系校董会亦都出封信啦。但系实际上佢哋嘅执行系咪即系你哋都话冇咩好明确嘅校规嘅？咁系咪真系有所谓咁样嘅执法咧？就系啲学生。一去咁样做嘅时候咧，就即系即刻阻止，或者甚至乎真系可能会有啲纪律处分咁样咧。 去实质会点样去做咧？其实呢个真系唔知道。但系以我哋对呢个学生指引嘅理解啦，学生指引系绝对冇讲过话我哋表达政治意见系违反学校嘅立场嘅。所以其实校董而家搬一个校规出嚟咧，唔单止系僭建，甚至咧系一个人治嘅一个原则嚟嘅。是不存在任何的法治，所以根本整件事是你是无法可循的，现在你只可以变相地鼓吹自我审查自我禁声这样。 嗯，好，明白，唔该晒你陈同学， 唔该晒陈同学， 唔该晒。陈同学是圣保罗男女中学反修例关注组的成员，电话里面有一位听众欧女士，欧女士， 欧女士你好， 是你两位好啊， 请讲。 昨晚呢我听到我的母校啦发表这个声明啦，或者校董会发表这个声明呢，我就觉得十分之点讲咧？即系觉得骄， 突然最紧要嗰个字 系啦，骄傲 听唔到 guilty 咧。 欧女士嘅电话断咗嘅，咁我哋等一等啊，等佢再打翻过嚟啦。因为最重要嗰个字究竟骄乜嘢咧？ 系啦， 咁我谂呢样嘢就显示到有好多学校咧，其实系有两个方法处理嘅，一个就系即系同佢哋倾啦。将所有系啦疏导，然之后了解俾佢哋去发表意见啦。有一啲就真系可能系禁得几紧要嘅， 系 吓宁愿唔想见到嘅。好，欧女士喺度，欧女士， 欧女士系。 咁我就都系唔知头先我讲到边度啦，或者系听到边度啦。 唔知骄乜嘢 系啦。 我话咧，我觉得好骄傲，因为咧佢哋有担当，够胆喺呢个喺个黑色恐怖入边咧，就讲俾大家听，唔应该咁嘅做法。 系 呢啲政治事件咧，唔应该渗入校园喺。最少是中學生，因為中學生有些是中一，頭先我同學我唔知係中幾，即係但係中一嗰啲係啱啱六年班升上嚟嘅啫。咁好啦，但係頭先阿麥生你又講，你話其實咧而家去即係又話叫人哋關心，然之後又出啲咁嘅聲明，好似有啲自相矛盾喎咁樣。咁但係佢叫你關心，唔係叫你犯法啊，叫你唔好犯法啫。我睇唔到自相矛盾喺邊度喎。去叫你喺校內校外唔可以做一啲嘅犯法行為啊嘛，咁我睇唔到咩問題。咁頭先嗰位陳同學佢又話佢唔代表學校嘅任何一個團體，但係個開宗明義就係、是、歐生你講嘅用緊聖保羅反修例關注組啊，咁點解唔係同學校有關？學校點解唔可以即係作出一啲聲明話佢唔希望引到呢啲嘢入校園咧？即係我作為校友，我覺得佢真係有擔當啊，竟然咁夠膽喺大学都唔够胆做嘅嘢，竟然我嘅母校够胆做。 我谂咁啦，即系喺成个嗰、那个即系校园里边咧，我谂冇人咧会去支持咧，会有啲违法嘅行动嘅。我谂头先我哋所讲嗰、那个 行动就太多啦。 我而家系讲紧讲一直讲紧嘅，其实系讲紧即系譬如话，大家都明白而家个政治咧，就已经系席卷晒成个即系香港啦。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其实讨论上面系咪唔俾即系学生嘅讨论咧，就即系亦都喺个封信里面系清清楚楚咁写咗噶嘛。咁我谂即系我都明白欧女士你所。即系所关注嘅嘢系边度嘅，咁但系我谂另外一样嘢更加紧要嘅就系、是校方嗰边，你母校嗰边究竟系用一啲乜嘢嘅状况或者乜嘢嘅之后嘅跟进行动，令到学生了解咗即系成件事情，唔系净系流于表面去做呢样嘢。 好啦，喂，唔好意思啊，欧女士，我哋节目时间到啦， 多 谢 你， 多谢你嘅意见，我谂即系。每间学校都是一个难题嚟嘅，点样处理？系啊，你又唔想佢太过多嘢讲，但系又要照顾学生嘅感受。